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部建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5点，台风米娜集结喺北纬27度、东经12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部分地区有烟霞，可有中浪。南部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横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冇风，能见度7公里，有薄雾。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916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76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08.09，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5，加元1.324，新西兰元0.626，人民币7.149。英镑兑美元1.229，欧元兑美元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美元，卖出1,4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早晨，早上6:08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早上的时间29度的气温，早上来讲都叫做热热地，29度了已经。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的现正生效。值得注意的就是昨天都已经讲晒俾大家听了，天气方面就比较上这个空气方面比较上差。今日呢 都是承接住尋日差的勢啊，咁但係就冇咁嚴重。不過好的天氣就消失了，因為好的空氣啦，因為而家咧呢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四至六嘅中水平，咁啊加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啊唔係對唔住啊，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咁啊出緊，咁啊所以咧都係好多黃喺度，咁啊大家咧要留意住啦嚇，咁啊今日朝頭早繼續咧都有白鏡陪住你哋噶。 晨光每日一格。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出紧啦，咁所以啲天气比较常干嘅，相对湿度69%。今日咧就系2019年嘅10月1日，咁啊公众假期嚟嘅，唔知道你今天咧嗰个行程系点样啦？会唔会咧喺大家放假嘅时候，你仍然可以自己好努力不懈咁样去到工作？目的咧就系希望啊。更上一层楼，点解咁讲咧？大家翻工嘅时候，或者大家读书嘅时候，你俾心机读书，但系连埋人哋，大家放假，人哋去咗玩嘅时候，你仍然可以继续用功嘅时候咧，你亦都距离呢个成功嘅迈向一大步啊！成功的而且确咧系好似一啲陡峭嘅楼梯一样，如果你谂住只系好似其他人一样双脚咁样不断系咁喺度行上去。可能你成功的速度就会跟其他人一样，没什么特别。但是如果你明白到在一些悬崖峭壁，陡峭的楼梯，你要爬上这些高峰的时候，双手就不能插袋，才可以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天梯。 找个荒岛，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脑，双手拥抱可跟天对赌。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终老。来过窗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想留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挽手力尽在世间。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过去，前方仍然太慢，到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一起街路不跟天斗高，前面有几个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叫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恩给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留住你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擦过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挽手力尽在世间。也要为爱尽瘁，抱紧一生未讲励，握着手以幸福包围泥尘紧扭，牵着手 怀着勇气，是爱得永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不公义，如何做世界之最？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位？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道几多精髓？能撑。也要为爱作祟，抱紧一生你曲许。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 呢首嘅作品《Sea Star 天梯》。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俗称粉红色消毒药水。是不少人屋企的急救箱入边必备的，近期在很多不同的活动入边，有人受伤都会咧就见到它出动嘅。粉红色消毒药水接连就被验出含菌添，咁啊是否是要禁用呢？在急救的现场又应该点样为伤者清洗伤口呢？洗伤口，不少人都会想到就是生理盐水和消毒药水的。其实急救其中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防止伤势恶化，包括就是减低伤口受到感染的风险。用流动的清水、生理盐水或者消毒药水处理伤口，都可以就是减低伤口出现并发症的。至于使用到生理盐水或者消毒药水清洗伤口，今日其中嘅两者引致感染嘅风险咧，就冇太大嘅差别嘅啫。啊，对于没有受感染嘅伤口啦，用生理盐水其实已经足够噶啦。如果伤口已经受到污染，或者就系感染，又或者咧就系属于高危嘅伤口，包括咧就系例如系穿透性嘅伤口啊，即系伤口嘅受伤位置咧深入真皮，甚至肌肉以及器官。即使用消毒药水较为适合，另外亦都就要视乎病人本身的因素，因为免疫力较低的人士，尤其糖尿病、慢性疾病的患者，伤口受感染的风险亦都较大。如果伤口相隔4至5小时才处理的话，受感染的风险会大增的。用消毒药水清洗效果会较为好，之后才再找医生复检和跟进。而在街头上面，即突然之间跌亲又好，咩事都好啦，手上没有这个生理盐水的话，其实有些什么的事情我们又可以做，令到我们的伤口可以好一点呢？其实就可以就是用一些干净流动的清水，例如就是樽装的蒸馏水，将表面的污染物就冲走。生理盐水、蒸馏水、自来水，哪一样的清水较为洗伤口又会好一点呢？最理想当然就是生理盐水啦，因为经过消毒的。理论上在没有生理盐水、蒸馏水的情况底下，自来水也是一个选择。香港的自来水基本上都是干净的，除非就是流经一些老化的水管。不过若果以樽装的蒸馏水清洗伤口的话，必须就用一些未开封的。若果用过一些就是饮用过的樽装水去洗伤口，或者会有不少的细菌就已经在这个水里面，大家就要留意住了。一般创伤的包括就是割伤、撕裂伤、擦伤、挫伤等等，按照着伤口出血的严重程度去到分类的，急救的程序亦都有所不一样。对市民大众来讲，用清水清洗伤口是最简单的程序。至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急救员，会视乎伤口的状况而决定用清水、生理盐水定或是消毒药水去到清理这些伤口的。以一个轻微割伤的伤口为例，譬如是被纸张戒到手，少少血痕的啫，都可以用清水清洗伤口的，确保伤口就没有异物，之后贴上胶布其实就可以了。 至于出血量较多或者较深的伤口呢，以清水冲洗这个伤口之后，再用干净的敷料啊，在这个伤口上面呢就用啊直接的按摩法啊去到止血，然后就利用啊卷轴绷带呢将这个的敷料啊固定在伤口上面并且施压。急救只是暂时处理的措施，建议伤口较大或者出血量的伤者应该呢就再去到求医先至得嘅。 风声雨声，乱了心，颠覆你我生命。谁人阑珊处，直灯火与我感应，惋惜者独孤影。未撇清身份，怎可撇清？以觉醒。风光霎眼虚荣，就算曾拥有乐观天真那率性，这安好难保证。孤身走，语言像花般感受，也像残忍的诅咒。你是谁能陪我默默承受？挥挥手，等到缘机都参透，向着前方再别回首，恨和怨再没有。问世间多少风声雨声，再固执走不过这宿命，乱世人漂泊，尽管呼天也不应，偏不改我本性。孤身走，语言像花般感受，也像残忍的诅咒。你是谁能陪我默默承受？挥挥手，等到缘机都参透，向着前方再别回首，恨和怨再也没有。孤身走，语言像花般感受，也像残忍的诅咒。你是谁能陪我默默承受？挥挥手，等到缘机都参透，向着前方再别回首，恨和怨再也别追究。 一首歌曲来自舒格连斯雅，孤身走。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干燥，日间部分地区系有烟霞，天气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哇，高到两三度，咪即系34、35度。好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好啦，喺屋企嘅时间咧，可能今日咧，大家可以一展厨艺，去到好好地咧就系、是、煮下餸嘅。唔知道你屋企嗰个砧板咧系边一类型嘅砧板啦、啊？木做嘅砧板，定还是系竹制嘅砧板呢？木制嘅砧板切完肉类之后啦，或者切完海鲜建议尽快就用冷水去到洗呢啲嘅血水噶，避免蛋白质凝固喺木头嘅罅缝入边。建议每一日用完之后洗干净之后再用盐咧就撒喺或者用埋呢个梳打粉撒喺呢一个面上面再清洗。 再用熱水咧就消毒一次。洗完之後啊，咁啊掛住佢或者放喺度啦，吹翻佢乾，避免木頭咧就發毛。如果想咧就係徹底清潔嘅話，可以將梳打粉啊灑喺呢個砧板上面，再噴上呢啲白醋。而最后就用清水冲洗风干咁就得㗎啦。唔同砧板都有唔同嘅洗法嘅，仲有啲乜嘢砧板呢？例如就係竹制嘅砧板。经处理之后竹制嘅砧板硬度其实好高㗎，较不容易就残留刀痕，因此用完之后可以直接以海绵，即係好似平时洗碗咁样洗啦，或者就加啲梳打粉去到清洗嘅。风干啊，若果想消毒嘅话，可以将白醋喷喺毛巾或者咧就系厨房纸上面停留10分钟，即系好似腌一腌佢啦，再用清水冲洗，充分晾干佢都一样可以噶。好啦，仲有咯，强化玻璃嘅砧板，强化玻璃较不容易咧就产生刀痕噶，建议咧就用完之后亦都可以用海绵咧去到清洗风干咁就得噶啦。如果污糟太过明显咧，可以用热水清洗之后风干，咁你发觉嗰个效果都唔错噶。仲有一种砧板喎，塑胶嘅砧板，用完之后咧就可以用呢个海绵油洗一洗佢啦，然后顺住咧就刀痕嘅方向去到擦洗，咁啊用完咧就清除呢啲嘅污垢。若果咧即系嗰啲罅隙入边太多啲污垢嘅话咧，都可以用啲擦啊擦干净佢。甚至乎咧就可以建议啊，建议大家咧就用漂白水配搭咧三倍嘅清水稀释之后啊，以毛巾或者厨房纸咧就腌一腌佢，放置喺呢一个砧板上面最少20分钟，然后再用大量嘅清水去到冲洗佢。砧板咧就有呢几款嘅，最主要咧都系要清洗呢几款，唔知道你咧屋企用边款咧？我自己其实就中意咧用即系传统木制嘅砧板嘅，不过木制嘅砧板已经唔系咁容易揾得到啦。可能自己咧即系以前咧都有学过厨嘅关系咧，发觉咧木制嘅砧板嗰个嘅感觉咧会比较常舒服。不过咧即系啲师傅都话噶啦，如果想干净啊，想企理咧，其实而家咧都已经系全部用晒嗰啲白色嘅砧板。要避免佢哋发毛咧，咁啊首先咧就要以钢刷去到清洗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无论系乜嘢制、乜嘢质地嘅呢个砧板啊，都应该咧就系不要用呢一个钢刷去到擦洗，因为咧会令到我哋嗰个表面咧就越擦咧就越多痕啊，越多痕嘅时候咧就容易啊就藏有呢啲嘅污渍啊、污垢啊，咁样咧就唔系咁好啦。咁令到你每一次洗嘅时候咧都会更加辛苦。记住啦，咁啊晾干晾得快咧，就要放喺啲通风嘅地方。咁有阵时见到太阳嘅时候，都不妨洒晒佢啊。咁样咧，无论系乜嘢砧质地嘅砧板啊，都可以保存得相当之好噶。所以咧，大家咧都要留意住砧板咧，要用得好先至得，揾翻只啱嘅歌先至得嘅。唔知道做一块木嘅砧板啊，要用几多年以上嘅木材先至得嘅咧？嗬？ 中树和他勾一勾眉子，暗地里陶醉，傻头小子深深爱意。不是每日朝了八十，最后也愿意藏泥土的意思，从来不讲也知，花灿烂微笑。灿烂 微笑，花也无言飘落了，面改不少，经数年前要不再如情牵。 新嘅歌曲啊，《十年树木关彩耀》。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本土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七十周年，北京天安门朝早十点举行庆祝大会，包括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等。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会出席。记者凌晨四点起，在距离天安门大概十五分钟车程的新闻中心附近做第一次安检，再坐专车前往天安门观礼台。到达天安门之后，再作第二次安检。每个传媒代表需要以请柬到天安门对出的临时观礼台采访。大会向记者派面包和饮品等物资，雨遮、激光装置、扩音设备等就禁止带入场。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国七十年来在多个领域取得伟大成就，国际舞台享有崇高威望，在解决重大全球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祝福中国人民享受和平和繁荣。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说，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过去七十年间，中国八亿五千万人实现脱贫，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减贫成就。中国是联合国工作的主要参与方，是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祝愿中国实现更大辉煌。港铁宣布金钟站、湾仔站和太子站今朝开始暂停开放，列车不停这三个站。港铁解释，因应有公众活动，同政府部门商讨之后作出有关决定，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海洋公园站和坚尼地城站。另外，由下午两点起，机场快线只停香港站和机场站每十分钟一班，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全日暂停，香港站维持起飞前九十分钟。港铁话，留意到网上有人鼓吹破坏车站同列车，甚至作出危及乘客的行为，强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呼吁不要干扰列车运作同破坏铁路设施。港铁沿线多个商场，包括青衣城、元芳同德福广场，今日暂停营业。有关商场在社交网站贴文，话因应网上有人号召针对商场的公众活动有潜在风险，为顾及顾客、商户和员工的安全和审慎起见，暂停营业。商场各出入口和停车场亦都会关闭。希慎兴业宣布，由于预计附近会有大型公众活动举行，希慎广场、利苑一到六期、利舞台广场、礼顿中心和希慎道一号今日暂停营业。尖沙咀美丽华广场亦表示，基于访客、商户和员工的安全考虑，广场今日暂停营业。至于国庆赛马日， 会如期举行，马会将加强入场保安检查，呼吁马迷预留充裕时间接受安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电运工作可以几时开始啊？ 重新 咩意思啊？又要等？ 我知啊，重新找个合资格的人来操作啊，因为之前我冇考牌的。 我有牌啊，可以开工啊！ 重新 又咩意思啊？又要等？ 因为每12个月就要重新彻底检查一次噶。 我重新一次，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他哋。 调运安全米轻事， 做足检查勿迟疑，我哋系 BOP 天堂鸟。 厂房坏咗部机要换啊，供应商又要收订金先，点算好？边有咁多钱啊？ 老细唔怕，有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由政府做担保，向贷款机构借钱，贷款可以用嚟做营运资金同添置设备，担保额最高有600万噶。 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助你轻松拓展业务，即刻打23985129或浏览工业贸易处嘅网页咧。 早晨，早晨，6:36啊，朝头早嘅时间，今天系2019年10月1日啦，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嘅。咁啊，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卷道陪住你哋噶，各位听众早晨啊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昨日的天气即系空气方面系麻麻地啦，今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6，都是属于中级的水平噶。啊，发现原来昨日有一名嘅男子在西贡啊菠萝蛇村剪草的时间怀疑中暑昏迷，咁当然佢有同事即刻就报警啊，送咗去医院之后情况就稳定噶。中暑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高温引致身体未能够排走这些热量，虽然中暑和空气质素欠佳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空气质素差代表着就是无风会影响散热，增加了中暑的风险。而患有呼吸道疾病就好像哮喘、慢性支气管炎以及就心血管疾病的人士，病情更加就会加剧，要留意住了。空气差会令到人呼吸困难，加上就空气的污染刺激到就是我们的气管收缩，血液的含氧量亦都就是减低，但是心脏对于氧气的需求大，恐怕就有机会就会引发就是心脏病、心衰竭等等的问题。其实患有呼吸疾病的人、心脏病或者就是其他慢性疾病的人士，应该避免在空气质素差的时候就外出，特别是一些人多、车多的地方。虽然戴口罩有一定的帮助，可以就过滤一些的粒子，但是仍然有悬浮粒子杂质的气体是没办法阻隔的。 而市民使用的防护口罩更加有机会就会令到这个问题恶化。有阵时某一些型号的口罩啊，他们的效果会比较上差啲嘅，点解咁讲咧？太紧啦，太贴啦，长期戴住咧就会焗住噶，可能会令到你要好大力去到唞气。根据翻环保署最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啦，当前一般嘅监测站咧八至到十加嘅时候啦，路边监测站九至到十啦，同样都系属于严重嘅水平啊。环保署就话到啦，今日受到持续嘅高污染背景气流嘅，以及咧就晴朗天气嘅影响啊，预计本港嘅空气质素咧，咁啊亦都咧会未来几日啊，咁啊平均嚟讲咧都系较为差嘅，咁啊希望咧就空气快啲好，市民应该减少咧就系户外体力嘅消耗，以及咧就系减少喺户外逗留嘅时间，咁啊匿喺屋企咧就可能会空气方面咧就会好啲啦。咁如果你话室外嘅，咁我哋当然希望最好就系多啲风啦，多啲风咧就可以吹散呢啲嘅污染物啊，吹散呢啲嘅悬浮粒子，咁啊令到我哋嘅空气好啲嘅话咧，咁啊个人啊吸起上嚟又可以舒服啲，精神啲啦。 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空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好，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虚忆匆匆，还我亦不应再这般。些真笑亦有真痛，让我心痛，独仍空洞。今天暖风吹过，亦有点痛。 一首嘅歌曲嚟自王菲《如风》。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职场 QL 入边揾到位新嘅朋友，同我哋讲下咧，就系职场啊求生术有啲乜嘢嘅注意。今日可以先讲下你咩咧？网络上面有啲乜嘢要安全嘅注意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啊，咁啊讲下呢一个咧有关于职场求生术嘅问题，咁啊揾咗位新嘅朋友上嚟，咁啊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 Vince 喺电话侧边嘅，早晨 Vince。 早晨。 系啊，嗱，咁啊喺呢一个职场求生术入边咧，原来求生术我听阿 Vince 讲咧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其中一个咧都系同 internet 网络有关，原来我哋好容易会跌咗好多唔同嘅陷阱噶。 系啊，系啊，要小心，而家好小心噶，真系要。 系啊，咁啊特别而家呢段时间啦，嗱，会唔会话其实喺公司透过社交媒体做宣传嘅时候咧，有冇啲 tips 可以令到我哋嘅听众啊，翻到公司嘅时候冇咁容易犯上一啲嘅错误咧？ 嗱，其实第一样嘢咧，因为而家嗰个普及性已经好大啊，同埋近来已经多咗好多，即系而家成日讲嗰啲关公灾难啊，系咪？咁所以我哋第一时间咧，尤其大公司啦，而家系好普遍，一定会有一个即系 social media， 即系社交媒体一啲嘅政策。第一样嘢咧，员工一定要问公司有冇先，因为呢一样嘢即系好似员工手册咁嘅啫，你起码一定要跟翻。你冇跟到咧，即系一定系违反咗公司一啲嘅守则嘅。其实入边通常公司都写得好清楚，我哋有啲咩讲得，有啲唔讲得，或者有啲咩要避忌。咁呢啲首先要知道咗，你唔跟有啲嘢唔跟冇问题，但你唔好犯，你唔好犯咗公司一啲嘅政策。咁呢啲咧其实好清楚明确，做咗呢啲冇得呃嘅，因为你出咗就出咗，亦都公司其实会睇到嘅，又或者系出边一啲嘅社交公众系，即系出边嘅公众系会睇到。咁所以通常第一样嘢咧都会问一问公司，即系想表达一啲嘅个人意见咧，即系除咗个人嘅意见冇问题啦。如果你想表达一啲个人意外的一啲嘅观点或者想咧，最好问一问公司先。 哦，系咪间间公司我哋叫做 house rule 啦，都系会不一样噶？ 梗系啦，因为其实唔同嘅国家，有时香港有唔同嘅种类公司，我有时话外资有国营系咪，又或者有本地嘅。咁其实每一间公司佢哋嘅立场都一定有啲唔一样噶啦。 啊哦，咁如果員工一個唔覺意嘅話咧，就犯咗呢啲錯誤啊，咁啊隨時咧就俾老闆鬧啊，又剩噶咯。 系啊，犯咗员工守则咯。 吓，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呢个咧系一个小陷阱啊，大家有机会咧就踩得到。不过咧，即系 Vince 提咗我哋之后咧，应该可以避开嘅。好啦，咁啊，私隐嘅问题上面啦，嗱，如果喺网络嘅平台上面，即系做好多唔同嘅宣传啦，咁但系会唔会导致一啲例如员工自己嘅私隐啊、公司嘅内部嘅一啲嘅消息啊、各样嘅嘢唔觉意泄露咗出去，会唔会有呢一类型嘅陷阱嘅咧？ 有啊有啊，尤其是好多时我哋通常都系啲大公司啦，又或者一啲嘅上市公司，其实佢哋最紧张嘅咧就系一啲同公司嘅业绩有关嘅资料，因为好多时大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咧，一定有佢哋自己嘅部门去专责去发放有关嘅财务状况或者业务消息嘅，咁呢一啲咧员工系一定唔可以咧喺自己嘅私人平台去讲，咁就算咧我当有其他嘅媒体或者唔同员工或者你自己个人有唔同嘅网络，有人问到你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要尽量去唔讲嘅，交翻俾公司去讲。咁呢个系呢个系通常比较罩忌，一定要避免嘅讲嘅嘢嚟噶。 系有冇见过一啲嘅 case 咧？就系啲员工自己真系好多口，成日忍唔住喺网络上面讲晒啲嘢，最后嗰个后果又会系点咧？ 其实有就。通常就少嘅，因为通常同事就唔会话咁叻，佢自己会发表到佢哋一啲嘅分析或者意见。咁通常可能佢哋就会去 forward 或者去即系去 share 某一啲未经即系事实证明或者人哋其他公司或者其他分析佢所讲嘅资料。咁但系呢啲我哋都唔 盡量都避免去做嘅，因為尤其是如果你自己咧喺本身係比較活躍喺自己嘅私人嗰個平台度，出邊或者你嘅朋友已經將你同公司已經知道咗係一個 connection 嘅話咧，其實你講嘅嘢亦都要好小心嘅，即係就算你點樣睇公司啦，就算唔係人哋嘅分析，你自己點樣睇公司做唔做都做得好唔好，其實都唔應該講嘅。咁呢啲係我哋盡量都會鼓勵同事唔好講。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見到有同事講，當然我哋會收到汇报或者 report， 我哋都系会，我哋试过咧，系真系会叫个同事，要收一收翻佢哋嘅言论嘅，咁因为要 刻咗佢咁样系嘛， 系啦，或者厘清翻，因为呢一样嘢咧，我哋有时会帮公司尽量要去冚火，因为 before 有即系咩事情，有人哋媒体或者有新闻要去问翻嘅时候，因为实在太多渠道啦，有时你一见到好多消息，有时大家都未知道真与假咧，先传咗就已经有好大个嘅危险性或者嗰个危机喺度 嘅。通常咧，如果一间公司咧，当有一啲唔同国籍嘅人士喺度翻工嘅时候，会唔会大家用网络上面嗰个嘅叫做方法啊，各样嘢都又有出入嘅咧？ 其实会噶，因为首先唔同国家嘅人，有唔同嘅，通常会觉得有唔同嘅宗教背景啦，有唔同嘅政见啦，佢哋用嘅平台其实都会唔一样嘅。咁但系都系啦，即系咁我哋公司通常即系或者好多而家嘅公司都会鼓励多元化嘅环境。咁所以其实喺嗰个公司环境里边咧，其实通常大家都抱住一个比较开放包容嘅态度。咁但系喺嗰个都系啦，喺自己个社交媒体度，咁当然我哋未知道唔同公司有唔同嘅做法嘅。有啲員工咧，其實佢哋已經本身係已經可能已經 friend 底，已經喺佢哋自己嘅私人平台，大家都 connect 咗。咁呢一啲就視乎佢哋要點樣去溝通啦。咁但係呢啲通常我哋公司咧就唔會盡量，我哋就唔會插手嘅。但係通常我哋如果係 smell 到或者已經聞到，員工佢哋有自己嗰個嘅世界或者佢哋自己嗰個圈子去傾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通常就會再提醒翻員工啊，我哋有嘅政策，你哋點樣應該喺社交平台或者喺啲媒體度點樣去表達意見，點樣去同公司劃清嗰個嘅界線呢？咁我哋唯一公司，我哋唔盡量都唔想去介入到員工一啲某啲真係私人嘅生活，佢哋嘅自由。咁我哋盡量可以做就不停提醒同事，提佢哋唔好做啲乜嘢，或者盡量去點樣保持某啲嘅事情上保持中立。咁呢啲係即係我哋作為我哋 HR 或者我哋嘅工作崗位，點樣可以保障到員工嘅自由，之餘都可以保障到公司嗰個嘅 利益啦， 利益係啦，冇錯啦。 係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啲咧，即係唔好因為即係自己亂咁多口啊嚇，咁呢啲陷阱一踩落去嘅話咧，就即係自己踩炸彈啊。咁啊，而家咧好多嘅公司都會透過唔同網上邊咧，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宣傳嘅渠道嘅、哦。其實有冇話邊一種嘅叫做目標嘅？销售对象又好，或者是你想宣扬某一啲嘅叫做信息嘅对象，有冇话用边一啲嘅平台又会啱边一啲嘅人？咁啊，等即系啲打工仔知道翻到公司嘅时候，老板问起啊，都好似补完习咁样啊，唔使咩都唔知嘛。 有嘅，其实我谂而家咁普及咧，其实我谂大家都会见到，首先你睇唔同嘅年龄层、唔同嘅国籍或者唔同嘅性质，因为而家太普遍啦！你有唔同嘅性質，譬如你商業嘅，有一啲專係講啲好商業嘅資料，或者好商業嘅資訊，或者揾工，又或者係純粹娛樂。又或者純粹講新聞嘅，咁你真係要視乎你嘅年齡層，唔好以為而家淨係得年輕人去睇嘅啫。其實中年或者可能人發一族，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好活躍呢啲平台。咁、究竟你哋要揾啲乜嘢，或者你想有啲咩嘅效果？你純粹係想表達啦，去淨係一個比較單方向提供資訊嘅渠道啊？又或者你係譬如想做生意嘅，咁你要揾一啲嘅方法係可以有互動，因為睇到好多時你點樣去？我哋譬如有時一啲行業去做商貿嘅，或者去做電即係 e-com， 咁你點樣？我哋好多時你見到啲好成功 家我當比較一大嗰幾個嘅媒體成功嘅，佢哋嗰個互動係好厲害嘅，佢哋同出面嗰個互動，因為講緊唔係淨係話我哋提供淨係一方面提供資訊，如果係咁咧，其實網民可以直接去我哋公司網站去睇嘢，而唔係一個互動。通常去到啲社交媒體係真係有個互動嘅關係，係究竟我哋 fit 到啲咩俾公眾想知嘅嘢咧，又或者夠唔夠去貼合而家講嘅嘢咧，係變咗先至可以引起即係嗰個 hit rate 嗰樣幾多人入到嚟，之後點樣去將呢班人變做係我哋嘅消費，即係變做成我哋嘅消費者。咁其實係好多時成日講嘅 big data 喺背後咧，有好多嘅即係幾個大嘅媒體，其實佢哋一路好多咁嘅資訊去提供，背後要做好多分析嘅。究竟中間有幾多人入過你哋嘅網站？然後幾多人去咗某一啲你哋會唔會去變成咗你哋嘅客人？佢哋通常會講啲乜嘢嘅題目？其實背後要做好多啲咁嘅分析嘅。 咁所以咧，即係每一間公司都應該咧喺呢一個叫做網絡嘅媒體部門上面咧，就諗多啲計啦。一嚟可以幫到自己啦，係咪？幫到自己公司宣傳。二嚟咧又應該多啲提翻咧我哋嘅員工啊，有啲乜嘢咧，即係公司嘅政策要跟從嘅。咁啊，千祈就唔好亂咁咧就講嘢啊，亂咁咧就踩到啲炸彈，咁啊搞到自己咧又俾老闆鬧，咁就唔好啦，係咪？ 係啊，冇錯。 好，今日朝早唔該曬 Vince 嘅分享嘅，唔該曬你，拜拜。 唔該曬，拜拜。 网络上面好多时咧就会摆一啲嘅图片啊、相片咧、都系可以令到人觉得哇一声好靓，好多仲系航拍拍翻嚟嘅添。出边系酷热天气警告，而家都生效啦。 起飞了，视线越变宽广了，探索观赏细看顿觉渺小。天空里。巨细都俯瞰，才懂爱侣不必这么近。情人路中为何开始狭窄？重叠暴力却会逐渐移滑，从来未知。原来退后看见最美的空架太近，也会没晒。又要天空中盘旋，竟找到着陆你心里最简单。这个差距就够牵手再爱下去。身影笑脸像更率真，不需要被抱出裂痕，互拥太近怎么可亲吻。情人路中为何开始狭窄？重叠暴力却会逐渐移滑，从来未知，原来退后看见最美的空隔太近，也会没晒。又如天空中盘旋，竟找到着陆你心里。最简单航道配对，从凌空的几尺里，这个差距就够牵手再爱下去。犹如天空中盘旋，只想守护你在宽广的爱里，让我共你一 生也等对，仍能靠近抹干泪，细线撒去就够牵手再爱下去，细线撒去让你我牵手走到这里。 一首歌曲来自陈柏宇，来自他的航拍。我们先听听就是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精选，转来晨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广东话又有什么好惊、啊、 不想听你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到场大家，不想听你风话，人难受到准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你可以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 由台湾来到香港发展的 Set 第一次录广东歌，虽然来了香港只是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广东话已经进步神速了，不过录歌的时候他说仍然落了很多苦功在咬字上面。 在你与那面，谁当你驸马？ 作曲编歌是朱俊杰，填词有张美贤，监制是何志涛，加上朱俊杰。今个礼拜我哋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呢一位今年嘅男新人刘子石，离开有什么可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华府之间嘅协议。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娜集结在上海之东南偏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老板，调运工作可以几时开始啊？ 重新 咩意思啊？又要等？ 我知啊，重新揾个合资格嘅人嚟操作啊，因为咧之前我冇考牌嘅。 我有牌啊，可以开工啊！ 重新 又咩意思啊？又要等？ 因为每12个月就要重新彻底检查一次噶。 我重新一次，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调运安全米轻视， 做足检查勿迟疑，我哋系 BOP 天堂鸟。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是芝麻绿豆的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吓，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十月一号今日公众假期啦，咁啊不过出边咧见到啲天气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即系天气干干地啦，加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 咁早啊酷， 系啊咁早啊酷热咯，而家都廿九度啦， 系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今日假期啦，咁啊拣你自己中意做嘅嘢，今朝咧一早起身咧驾驶翻嚟公司嘅时候咧已经见到一大班朋友咧做佢哋喜欢做嘅事啦， 咩咧？ 就系开自己架靓车出嚟咧，巡游啊吓，咁啊嗰啲传说中嗰啲名车会啊、公子会啊，揸住嗰架咧即系超过一百万嘅座驾就慢咁样行咁样。我都觉得是挺有型的。 是啊， 我即是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啦。 我现在就回了工啦，如果不是在我家附近都应该 几多这一类型的叫做车呢， 是车会啦。 是啦，会出来的，飞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呢， 飞出来 的。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去到这些时候他们呢一定是很密集式公公公公公这样的。因为附近那里他们就觉得即几好去到测试他们车的性能啊，附近鹿颈那些路呢，是啊，咁啊扭力啊几多匹啊。啊，喺嗰度咧，俾佢哋慢慢發揮啊！ 香港嘅樓保啊，比美德國啊，可能鹿頸嗰度。咁咧，我嗰度大角咀咧就有條海帆道啊，咩西九龍快速通道嗰度咧，又係一條直路嚟噶嘛。咁好似小白話齋啦，又可以好讓佢哋嘅愛區啊，表現一下速度咁樣咯。咁我唔知佢哋行幾快噶，你唔好。 我都唔知噶， 我唔知噶， 因为有时咧， 我就系听到声啊， 啲车咧好奇怪噶， 望到，走咗咯，咁啊， 但系有时咧，听到声嗡嗡声咧， 可能好慢系， 又可能好慢， 啊唔知， 你有冇见过？我有见过啊，好嘈但 系 好慢， 见系见过啊，未揸过， 未揸过啊， 系啊，揸过可以下次同你哋分享下，讲下吓，咁啊呢个事件都几有趣。通常咧啲假期咧都有唔同嘅车会都会举办呢啲活动嘅，头先讲嗰啲系超跑啦或者名跑啦。就算今時今日咧，就算唔係超跑或者名跑，普通一個品牌嘅汽車，咁佢一個款式咧都有佢哋嘅車會嘅咁樣，咁嗰啲車會咧都會哇浩浩蕩蕩啊咁樣咧，去由 A 地方去到 B 地方，咁咧中間就會一齊食個早餐，跟住將啲車咧。抹到立立令嘅行晒出嚟，咁大家又影下相咁样咯。咁其实好似玩玩具啊，玩 figure 嗰啲朋友仔咁样，买咗个心头好咧，成日都想攞佢出嚟影相啊、拍照啊、玩下佢啊咁样咯。 人啊，最紧谂办法令自己开心啦。 系咁啊，即系估唔到平行时空，我哋坐喺度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好多车主已经出咗车啦，甚或乎食紧早餐啦，甚或乎咧。去咗鹿颈啦，或者去咗青龙头啦，咁样啊， 或者喺即系机场嗰条公路嗰度咯，系咪先？ 喺机场 合法车速嗰度最好噶啦。 唔知都唔知入唔入到去今日，但系就大家留意 咁早入到啦，系嘛？应该咁早， 好似话琴日已经有啲消息出嚟话，你要系好。呢、这個報道都好笑嘅，佢話係真正嘅旅客你先可以入到機場，即係有 boarding pass 啊咁樣咯。咁呢個我就 咁青馬大橋都仲行到。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這個即係到底個情況係點咧？透過新聞或者透過各大媒體嘅資訊再告訴大家啦。咁呢啲都係琴日警方傳出嚟嘅一啲嘅風聲或者一啲消息。咁我哋咁啊輕鬆啦，玩車就玩車啦，中意玩狗就玩狗啦，即係你有啲中意禮拜六日放下狗仔噶嘛，去西貢嗰度咁啊揾自己樂趣。你今日都會放下狗啦，係嘛？ 我今日會啊，我今日真係會放狗喎，又俾你講中喎。 柴狗會有啲人話， 唔係啊， 啲狗都係狗會嘅喎。嗱，頭先講車會啦， 係啊， 咁譬如叫做 toy poodle， 即係嗰啲貴婦狗啊。都有 玩具貴婦狗， 係玩具貴婦狗又有嗰啲會啦。咁啊 柴犬 又有金毛，又有金毛， 金毛又有金毛。係 柴犬有冇參加柴犬會㗎？你 我冇啊。 係點解啊？ 我嗰只柴犬咧 太怪係嘛，驚俾其他狗教壞咗。例如阿 Vincent 嗰只狗嘅曳啲啊嘛，你哋講㗎，你哋講㗎。 佢只狗咧係乖咗， 係乖咗。 佢只狗以前咧。即係入曳啲嘅，最近咧即係經過佢悉心嘅調教之後啦，最近我發覺佢只狗嘅性情咧都乖咗， 係 啊， 隨住主人嘅心境改變啊， 呢句我都唔敢講啦，呢個 係咩？狗隨心轉喎，呢個除咗境隨心轉之後有一力作喎，狗隨心轉，即 係 你個主人咧係暴戾嘅話咧。只狗仔咧唔多唔少都會沾染到你暴戾，因為你一翻到屋企咧，即刻，好嬲啊，抌嘢， 劈咁樣，咁啊個狗仔都會見到哇，做咩？ 狗仔又會暴戾啲嘅， 係啊。咁、啊、但係主人平和啲咧。 喂，都有好多嗰啲新聞咧，以前同阿 Lu 做郊外草嘛，咁啊見好多嗰啲咩外國嗰啲研究咧、嗯，就話到原來狗仔就寵物啦， 識聽音樂， 狗仔唔係淨係識聽音樂一定㗎啦。咁問題就係佢哋會跟隨住呢一個嘅主人嘅心情咧，去到互相。調節大家影響個心，大會係影響大家，即係可能個主人好暴戾嘅，就會令到只狗仔咧都慢慢暴戾。但係咧， 主人平和咧， 主人平和，只狗仔會平和。不過咧，如果主人暴戾咧，個狗仔嘅磁場咧，唔係只狗仔嘅磁場咧，突然間強咗嘅話咧，佢又可以治癒翻個主人，令到個主人就覺得原本好暴戾抌嘢嘅，翻到屋企，但係咧只狗仔咁可愛嘅時候。哎呀，就算啦，咁样今日都系开心啲啦。 希望大家都唔好咁暴戾啦。咁系啊，咁即系揾自己乐趣啦。都系你中意玩车就玩车，嗯、玩狗仔就玩狗仔，玩模型就玩模型，睇戏就睇戏咁样吓。听歌就听歌。 今日 咧，神光第一次听神光， 最紧要听神光第一次啦。因为提埋大家，今日咧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四至到六嘅，叫做中级水平。咁啊，再加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其实头先都讲过嘅，因为你有呢啲叫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差嘅时候，即系代表寻日有讲过冇风啦， 罩住个 冇风系啦，然后又酷热天气警告咧，如果有啲户外活动嘅朋友，无论系喺街打篮球都好啊，踢街波啊，又或者系行山啊，做咩都好啦、啊。 踢两踢好唞下，系 啦，真系饮下水，咁啊唞一唞。如果唔系咧，你发觉个人咧好容易中暑。 系啊， 呢样嘢大家特别要注意啊吓。 让我曲着脚尖，让我专注锻炼，跳高屈膝，气太喘，平胸收腹，气太短，为了不断脱脂。双眼似电，再跑四个圈，劈爆身选，刚巧经过镜子，和标准差太远，身体所有缺点，成外界的笑点，坚守一个信念，因此不介意，我信我的样貌外形，是神为我赐，我要赞美这线条这。再畏惧，握手成事压压腿，记得喝汗水。若有笑容在这里，便有皱纹在这里，同面水。几千亿个细胞，同一刻感到暖。知果只要发苦，行路也爽快点。影相摆个正面，好丑不介意。我信我。 水源长 首歌曲嚟自卫兰嘅《运动诗歌》。朝早嘅时间，如果你谂住出去做下运动，要留意住天气啦。29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生效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咧咁啊，交通组咧就未有咁快啊，唉，提供服务啊。咁啊，如果净系望下地图咧，咁啊，除咗港岛嗰边有部分西环嗰边咧，都系比较上比较多车啦嘅时候咧。 哦， 突然之间出现啊！ 原来你喺度， 你点估到啊？ 我头先喺你个办公室嗰度望过你一次噶啦，点不知原来你都系出现，你信守承诺，你系 Didi 啊？ 不如我哋叫咗彭爷爷出嚟，先，彭爷等咗好耐啊，好嘛？ 彭爷先。先讲先， 彭爷爷讲咗呢个 天气，再嚟交通啦，咁样 突然 Didi 出现啦，我哋都邀请咗彭爷爷出嚟先。 哎呀，唔好意思，反应慢咗，变咗霸蛇因为我。 对唔住啊吓，对唔住啊。 早晨啊，咁 早晨啊，彭爷爷， 我仲有 Didi。 系啊 ，Didi 今日突然出现啦，系都欢迎 Didi。 系，其实我想讲咧，虽然咧假日咧，如果深水清嘅听众朋友咧，即系香港电台之友咧，就会知道我哋假日咧，如果系交通组嘅同事咧，都会系。去到可能接近早上十一点咧，先至为大家服务啊！但其实佢哋啊，六点几已经喺度噶啦。 哎呀，劳苦功高啊！ 系咪啊？今朝阿 Didi 系咪六点六点钟啊？ 哎呀，开咗咪啊！ 开咗啦，放心啦。 今日佢咪啊系。 系啊，今日特别嘅日子。 六点几已经喺度啊？ 系啊，六点半我哋要 send。 系啊，嗱，佢哋已经喺度准备工作噶啦，真系好辛劳噶。 今日特别日子嘛，所以辛劳啲都要啦，好多服务性行业。 国庆 哇，今日国庆咁大日子啊，大佬，梗系特别啦， 做多啲准备功夫啦，系嘛？ 系啊，冇错冇错。咁你个天气系点样咧？ 天气啊，唔系我嘅，系大家嘅。 咁你讲下出边嘅天气情况啦，等我踢出嚟先。 我覺得幾離譜下嗬，依家都即係秋天啦，話秋天咧，但係仲係酷熱天氣警告。 嗯， 係啊，真係。 咁而家出面咧嗰個嘅天色咧，本來秋天咧就應該用呢個天朗氣清去形容啦。咁但係個天空上面咧，佢又唔清唔曬，因為有嗰陣阿煙霞咧，阿彩霞個 friend 阿煙霞咧，就即係揮之不去嘅，依然都係停留咗喺呢個空中啊。咁所以就有一層薄沙咁樣咧，就冚住咗個天空啦。咁啊，睇到个天咧，虽然系都系见得到系蓝天底啊，有少少云量咁样啊，其实系几靓嘅。咁但系咧就衰在有呢一阵嘅烟霞啦，睇怕都系啲悬浮粒子啊，啲污浊空气咧就积聚咗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气不清啊。就因為有呢一陣咁樣嘅煙霞咧，即係空氣污濁啊，咁所以頭先阿小白咧有提過嗰個空氣污染健康指數係嘛， 冇錯， 都唔係咁靚仔啊， 四至六嘅中程度。 系咯，所以今朝早咧就假日啦，大家应该唔使赶住翻工嘅，希望系咁啦吓。咁好好咁样，如果惊出边户外个空气污浊啊，会影响到你，咁咪留喺室内咯。 系咯，咁假期大家都可以休息下啦，系咪？谂下办法自己享受下。诶，咁你转头翻嚟做一做节目先啦，都系将欢乐带俾大家嘛，彭爷爷。 唔该，彭爷爷。 我哋转头再见啦，彭爷爷。 好啊， 好啦，拜拜。 好，咁Didi讲埋交通嘅情况啦，Didi。 系啊，其实咧其实咧，琴日都好多时咧，大家都知道。不过再提一提大家啦，金钟站、湾仔站、太子站咧，而家系暂停开放啦。咁另外，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噶。咁所以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咧，就系每十分钟一班啊。咁另外咧，比较重要啲嘅就系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证服务咧，就全日暂停噶。九龙就会暂停啦。咁香港站咧就同平时一样啦，截止嘅时间咧都系航班起飞前咧90分钟嘅。咁另外啦，咁就提一提大家啦。由于系星期啦，咁而家咧就中午，由而家至到中午12点钟啊，博览道啦、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去翻博览道嘅唯一之路啦，同埋介乎博览道中同会议道嘅菲林明道啦，介乎龙和街同埋博览道东嘅龙和道咧，都系封闭嘅。咁而中环啦，同埋湾仔绕道西行线啦，通往龙和道嘅之路咧，都系封闭嘅。咁瑞巴961啦，去湾仔方向咧都有改道措施嘅。 咁啊，唔该晒 Didi 啦，好详尽嘅一个交通消息，继续帮你 update 住啊。 冇错啦，咁啊，最新嘅交通消息黐住香港电台啦，系咪先？ 我会即刻俾你哋报出嚟噶啦。 好，唔该晒 Didi， 系咁啊。 咁啊，今日晨光大学讲下按揭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咧睇楼 O to O 啊，阿 O 继续啊，同阿 Joyce 一齐睇楼啦。有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不如讲下啲宏观嘅香港楼市啦。嗱、香港咧嘅楼市咧，从来都唔系只升不跌嘅，有危啊，有机啦。咁啊，依家趁住楼市回调咧，有啲有实力嘅朋友又涌入市场噶。实力咧一本半嗰啲咧就要过嗰个压力测试啊。咁、睇到咧。財務機構咧喺按揭方面咧，你話好手鬆又未至於，而且咧甚或乎有加息嘅情況出現咗。咁加息呢個情況究竟點樣可以影響到樓價嘅走向咧？而作為一啲上車客，又應該點去處理咧？ 其實咧而家最近啦，有好幾間大嘅銀行啦，就相應加啦，加咗個 cap 位啊，加息啊。咁咧變相咧，即係其實供樓啦，因為我哋都好睇呢一個 cap 位嘅，因為而家最近啦，即係 high bond 咧持續向高啦。咁我哋供樓就跟翻呢一個 cap 位供咧，咁當然壓力啊會負擔大咗啦。咁同埋我哋嘅壓力測試計法亦都係根據呢個 cap 位去計算嘅。咁所以咧，我哋所需嘅人工咧都要預多咗啊。咁呢個大家要留意啊，因為過唔到壓力測試咧，就會借唔足嗰個銀碼啦。咁同埋咧，而家最近啦，你會睇到啦啊，點解咧有啲銀行加啦，但係有啲銀行又冇變過嘅喎。咁其實咧，而家就即係有兩個方向，即係有啲咧，即係佢哋覺得嗰個貸款嗰個利息成本咧，佢哋覺得高啦，咁所以佢哋就會加翻。但有個別銀行咧，仍然都係維持於舊嘅息率。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大家買樓嘅時候啦，即係之後再去物色邊一間銀行最抵咧，我建議咧，即係多揾銀行去做一個格價。咁咧，你總會發現咧，即係有啲即係有某幾間啦，即係銀行啦，個個別嘅息率咧係會低咗少少。咁當然唔會話大幅調整啦，可能係爭 0.1 度啦，咁但係呢個都好緊要啊 ，0.1 嘅，咁你話都爭幾百蚊㗎，咁幾百蚊我嚟食咗佢都好啊嘛，咁所以咧呢個多不妨多格價啦，咁同埋咧佢哋而家啲回贈啊，有部分銀行亦都有收緊嘅，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去物色一下啦，即係揾啱嘅大家嘅按揭嘅銀行或者按揭轉介去幫你手啦，咁同埋咧而家又睇到啊，咁啊美國啦而家減息啊， 係咯，嗱呢個都好逆向啊！即系从来都系香港话跟美国加息噶嘛，依家人哋美国咧就减息，咁香港咧又加，咁点解系咁咧？可能收音机旁边人你都唔系太理解。 系啦，即系点解佢减我哋加咧？咁其实唔系向来咧，我哋要跟住嘅咩？咁其实就唔一定跟嘅。咁如果大家有即系睇翻以前啦个历史啊个状况啦，就系、是、咦美国不断减息啦，我哋其实去到某个位咧都冇跟住佢减嘅。其实都睇翻我哋自己本身银行嗰个银根啦吓，即系收唔收紧啦吓，或者我哋各方面嘅环境啦，尤其是而家今日个大环境。其实可能咧，银行未必会即系跟随啊，咁啊照翻原先嗰个息口啊，咁去做一个按揭嘅息率咯。咁当然你话减息系乜嘢利好消息咧，绝对系嘅，对于楼市利好消息。咁同埋亦都而家睇到啦，美国嚟紧都会再印银纸啦吓。咁印银纸又代表咩咧？即系代表咧，即系一啲资产啊个价格啦，即系会上升。咁但又好矛盾喎，即係我哋而家香港社會啦，就而家就出現好多唔同嘅即係因素啊，即係樓市以外的因素啊，即係可能一啲社會運動啊，或者其他方面影響經濟嘅因素。咁所以好多人即係好多學生就問我，咁即係升定跌啊？定跌定升啊？咁其實我只可以咁講啦，即係始終你做一個按揭30年咧，每時每刻都有風浪嘅，而呢個風浪咧，你就睇下有幾大啦，大唔大過你自己自住嘅需要？我哋香港人嚟噶嘛，自住咧就永远都有需要嘅，所以几时都可以入市啦。你够钱就入市啦，因为喺最正市嘅时候，我只可以即系俾个 tips 大家啦。成日都有人话，唉，早知正市买啦，早知2003年买啦吓呢一句。咁但系其实2003或者2008嘅时候咧，你银行收紧即系嗰个按揭啦，甚至乎2008年咧，其实大家需要敷批嘅，唔系大家想象中咁美满嘅。 你系啊，系睇到。到某啲乜乜花园九龙湾嗰度又话百零万，又话80万咁样，你有冇80万现金？大嗱嗱即刻攞出嚟喎！ 呢、這个要好有准备啊，同埋咧 好有勇气啦， 好有勇气同埋好有准备咧，会再跌落去咧。咁所以咧，好多时就好多即系我嘅学生就会用。 今日個時勢去諗咧，即係他日跌嘅時候嗰個諗法，個樓價，即係佢但係唔會擺曬全部因素落去咯。咁所以都係咁講啦。旺市有旺市好嘅，起碼最肯定咧就係、是、如果你有足夠收入同埋足夠嘅首期咧，你係必定係做到按揭嘅。咁、但係正市就相反嘅，唔一定嘅，就係咁咯。 咁正市睇到個各大嗰啲指標性或者藍籌屋苑啲成交都真係相對回調一啲嘅，大家都係抱住觀望。反而啲新盤市場就仲有得玩下嘅，咁樣，但二手市場就淡靜一啲啦。咁如果你係真用家咧，就可以喺二手市場試下尋下寶咯。 嗯、 如果有放盤嘅話， 會嘅，係啊，都有啲嘅。而家最近啊， 依家可以有樓睇啦，唔使睇 VR 啦，係啊，唔使睇虛擬實景啊。依家即係淡市有淡市嘅優勢嘅，即係一啲想買樓嘅人就會多啲優勢咯。你旺市。讲真啦，即系人哋又识电话又还价嗰啲， 又仲有反价添， 系啊，反价还价识电话嗰啲，常常都有发生啦，系咪先？ 而家起码要听下你讲啊，听下你还价，同埋坐喺度俾你咧，即系吓，即系噏成个钟啊！ 依家仲可以讲几句啊，其实咧，我哋就啱啱结婚嘅，咁啊，都好希望可以买得到，如果可以平少少，即系仲有得。仲有得倾下偈， 都得揞下佢啊！ 你旺市边有得倾偈啊？真系算啦，即系价钱就系价钱，十万就系十万，五十万就系五十万啦，铁价不二系嘛？ 啱， 系啊！咁啊，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希望透过头先嘅访问内容咧，都谂到啦，系嚟紧咧自己关于住屋需求嘅部署啦。今个早上咧，继续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啦。Joyce 之后咧就要分享一下你去完英国。各方面的体验咯，系咪啊？咁啊，又讲下啲英国楼啊，同埋即系又讲下，喂，究竟依家咧？这个脱欧的情况有没有影响呢英国的楼价、你知香港很多朋友仔除了揸英国 passport 呢还揸住几搭英国楼在手。咁都predict一下预测一下英国的楼市的走向。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 拜。 晨光大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7:29啦，咁我哋先睇睇咧，就系最新嘅天气方面啦。天晴干燥，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酷热，最高嘅气温会到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58%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4至6中级度嘅水平嚟噶。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区政府今早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并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将会出席。因应近日的社会气氛，为确保升旗仪式庄严有序进行，当局决定今年安排嘉宾移师室内观看升旗仪式，大约12000位嘉宾获邀出席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港铁宣布金钟站、湾仔站和太子站今早开始暂停开放，列车不停这三个站。港铁解释，因应有公众活动，和政府部门商讨之后作出有关决定，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海洋公园站和坚尼地城站。另外，由下午2点开始，机场快线只停香港站和机场站，每10分钟一班，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全日暂停，香港站维持在起飞前的90分钟。港铁话留意到网上有人鼓吹破坏车站和列车，甚至作出危及乘客的行为，强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呼吁不要干扰列车运作和破坏铁路设施。 警方在湾仔洛克道拘捕五名男子，指他们涉嫌串谋藏有攻击性武器，在单位里检获玻璃樽、天拿水、铝粉等可制作汽油弹的物料，并搜出防毒面罩和口罩等。被捕男子由17至31岁，包括两名学生。警方说有理由相信检获的物品和近月的暴力事件有关。国庆70周年，北京天安门早上10点举行庆祝大会，包括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等。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记者在凌晨4点几在距离天安门大概15分钟车程的新闻中心附近作第一次安检，再坐专车前往天安门观礼台。到达天安门之后再作第二次安检，每个传媒代表需要以请柬到天安门对出的临时观礼台采访。大会向记者派发面包和饮品等的物资，雨伞、激光装置、扩音设备就禁止带入场。体育方面，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曼联主场被阿仙奴逼和1-1。曼联目前7战有9分，排在第10位，阿仙奴有12分，升上第4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陈生，做咗40,000咁厚啊！ 嘿，我派到公屋啦，真係开心过中奖啊。 我啊仲等緊啊。 分租间房俾你咪得囉，仲可以赚返少少添。 咁做係严重违反公屋租约，分分钟连屋都冇得住啊你。 咁都唔得㗎。 想知道更多滥用公屋嘅相关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播出嘅公屋快活人广播剧啦。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哈尔邓尼茨，希特拉的海军总司令，亦是建立德国潜艇舰队的推手。因为德国在一战被击败，他誓要为国家一雪前耻。二战期间，邓尼茨公然违反战争法，无差别袭击大西洋的船只。在纽伦堡的审判中，他说自己只是跟柯打办事。他这样说，又可不可以合理化他的暴行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0日。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朝头早嘅7:36听紧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奥同埋阿 O 喺度嘅，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放假讲下啲买嘢 shopping 嘅嘢，不过咧就唔系喺香港啊。喺日本咁啊，日本 消費税啊， 係啦，今日啊10月1日咧開始就將咧消費稅率咧由8%啦上調到去10%，但係咧政府啊同時推出啊輕減稅率嘅制度啊，遭到民眾批評咧又造成混亂，即係左手加右手減，即係點啊咁啊？超市嘅職員咧加税之前咧急忙啊更換呢個價錢牌嘅標籤啦，同埋咧。调校呢个收银机嘅，至于呢 JR 啊同埋其他公路收费啊，甚至呢嗰啲叫做金融机构嘅柜员机啊嘅手续费呢都要上调啊。咁啊睇到呢琴日啊即係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9 月29号呢即係最后一个周叫做唔使俾税啊，成为咗零售。 唔使俾 10% 税。 係啦，唔使俾 10% 税啦。成为咗咧零售店嘅高峰期，东京咧有百货公司咧，即系九月嘅化妆品同埋珠宝生意咧，较去年咧同期分别上升咗30%同埋60%，必需品咧，尤其是嗰啲床上用品啊，即系啲寝具啊，销量大增咗50%。 嗯， 其实都几，你以为呢啲消费税咁样咧，即系加一加咧，加之前咧，真系推爆咗个销售。因为佢之前系8% 啊嘛， 系啦，之前系8%，依家系10%啊嘛。咁啊，原来呢一种买定嘅心态咧，令到有一个促销嘅效应喺度啊，系政府帮忙嘅促销效应。咁啊，都几估唔到。琴日睇翻 咗，但系呢个促销咧，其实即系某一批嘅系啦，消费者佢哋都系短期刺激咗佢哋啫。咁你好难买一年之后嘅嘢嘅， 同埋即系。譬如你床上用品嗰啲就可以储粮啫，即系譬如你话喂买多个枕头做替换啦，咁即系下年都可以用啊嘛，咁样咁呢啲就啱数嘅，咁更加多你话化妆品嗰啲都可以摆到一年啩，嗰啲防晒啊、护肤霜啊咁摆到一年啩，但系即系再摆耐啲就未必用得到啦。 我谂咧，如果你话由即系消费税日本方面咧，由8%增加多2%去到10%嘅时候咧，系一啲真系叫做唔系话一般价钱，即系唔系话几十蚊嘅嘢啊， 系 可能讲紧折翻港纸几千，甚至乎过万嘅商品咧，会比较上抢手啦。 系啊， 因为你由8%转10%，你系要靠嗰啲先至维得翻本啊嘛。如果唔系，你其实你几廿蚊，你啊悭得嗰一蚊两毫，冇人特别想系啦，系啦，系啦。 喂，小白啊，不如问你一个问题嗱，虽然你未必解答得到，不过我真系好想知嗰啲500 yen 店啊。1000 yen 店就会唔会因为加税而变成500唔知几多 yen 店咁样咧？你觉得？定还是佢名都系用翻？ 佢哋个名应该系用翻，即系开头应该系用翻，譬如100 yen 店嘅。 系啦系啦。 而家就算日本佢哋100 yen 店入边都有其他金额嘅，系啦，其他价钱嘅嘢销售啦。咁变咗100 yen 店或者你话譬如500 yen 嗰啲咧。嗰、那個已經變咗係一個名稱啊， 係即係一個代號嚟嘅， 冇錯啦。跟住等人啲消費者知道咧，就係、是、去到嗰一個類別嘅商店咧，大概係揾邊一個價錢嘅貨品咁樣。 咁啊，所以即係遊日嘅朋友咧，就 sorry 啦。如果你依一刻咧，啱啱先諗住飛去呢個日本嘅話買嘢咧，就要俾呢個咧消費税咁樣，平時都要俾嘅。咁不過個消費税就上調啦，咁樣今次咧增加消費税咧，主要係為咗咧減輕日本嘅國債啊，同埋咧佢哋人口老化，以至咧增加社會保障嘅開支。咁啊，首相安倍晋三咧較早之前就表示咧，今次調整之後咧，消費税咧10年之內咧都唔會再調高。 上次好似8年前啦， 係啦，喂咁。都差唔多，你10年整一整都啱嘅。咁喺个经济嘅方向以至政府嘅政策嗰度，你行一个政策，起码行10年先啦。咁你冇话喂，今年加完，下年又加咁啊，唔得噶嘛，系咪先？咁你民众都适应唔到啦，又或者哇，今年加完，下年减翻咁样，咁你更加适应唔到啦。 系、 所以其实即系。我自己覺得呢啲政策未比較有方向同埋有前瞻性咯。佢做一樣嘢就做10年嘅， 就算呢一件事除非中間有好大嘅落差啦，以至其實佢拉條平均線啫嘛，佢微微加少少，咁十年以來一定幫到件事噶，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可以即係香港方面嘅政府啊，可以諗諗佢啊，即係有陣時有啲計劃可以做啊，做到十年啦，因為我哋。年头到年尾可能已经有好多政策有啲唔同啦，咁或者即係有啲改变啦，咁嚟緊譬如施政报告方面哇又有啲崭新嘅建议，咁崭新係好嘅，惠民更加係好嘅，打民生牌更加係好嘅，咁所有嘢都係好嘅，但係究竟係咪做一两年之后就唔做呢、到第三四年啊香港经济又好返喎，好啦好紧要喎，全民又就业喎，啊唔做啦咁样。咁呢啲又係啊我自己觉得个力度好似係维持一两年之后第三年就要变嘢啊，第四年更加要改嘢啊咁样。咁究竟对个经济体系咪一件好事呢？ 咁如果你话牵涉到民生方面呢，咁日本今次即係增加呢一个叫做消费税啦，的而且确呢对于日本生活嘅人嚟讲个影响呢会大啲嘅。咁如果你话游客呢，咁都系继续呢，就如果一般商品以及咧就係嗰啲譬如商消耗品啊，消費總額咧超過5000 yen 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咧就退稅嘅制度。 哦， 所以你話變相嚟講咧，對於遊客嗰個影響咧，我諗唔會話特別太大。你話你喺便利店啊撳一支飲品出嚟，咁嗰個你梗係又要俾10% 嘅消費税啦。但如果你真係去消費去即係超過5000 yen，譬如藥妝店，又或者去一啲大型嘅公司即係消費買衫咁樣， 咁 去 機場嗰度退翻少少咯。 其實而家好多職場鋪頭都係可以退税㗎啦，係啊，職場退嘅。 希望大家去玩嘅時候都開心啦，同埋有陣時記得咧，啱啱第一二次去日本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哇退税好麻煩喎。大家喺嗰個成田機場嗰度咧排曬隊啊，咁啊言語不通啊，跟住咧攞住嗰啲單一沓咁樣。 其實我都覺得好麻煩。 係，但日本人咧做嘢好認真噶嘛，咁佢真係逐張單慢慢咁同你去對啊填啊，以至你要填一份表去申報自己啊姓甚名誰啊住邊啊各樣那樣咁樣，哇嗰啲都係一啲繁複嘅嘢嘅。咁隨住年代唔同咗啦，依家退稅都真係方便咗好多，同埋大家咁遠水路搭到程飛機過去。其实即系你话争十零廿 yen 或者争百零二百 yen 咁，其实真系算啦，都系唔当一回事。 如果你话喺即系争百零二百 yen， 仲有啲咩又影响到佢哋民生之余，影响到旅客咧？就 系 如果我哋就咁去日本嘅时候，当我哋消费5000 yen 就话咗退税啫。消费5000 yen 以下，例如我哋都系逐程嘅 JR， 即系佢哋嘅火车咧，去到买或者买佢哋嘅铁路嘅。叫做入嗰、那個飛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咧要俾10% 嘅税嘅，咁可能係嗰啲嘅位咧，我哋就會又嘥多咗錢啦。但係 用多咗 錢，係咯，都係 用同嘥差唔多啦。 但 係好似開心啲。 但如果咧，我哋喺翻譬如香港呢個地方咧，買翻一啲俾日本即係去到日本用嘅一啲叫做JR Pass 啊、一啲叫做火車嘅優惠券嘅時候咧，咁我哋。又可以即係豁免，即係變相豁免咗嗰10%咯。 哦， 因為我哋都係用翻呢個價錢去到買。 呢個係攻略嚟嘅，咁即係香港買定先過去，然之後係咪咁樣啊？ 除非即係你要睇清楚你自己搭嗰、那個 班次啦， 班次或者搭。嗰、那個次數啊，到底有幾多少？去到諗下自己回唔回到本。 即係如果搭一兩次咧，就係 搭一兩次 玩啲嘅。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哇瘋狂咁樣鐵路遊嘅，咁可能香港買定 好 啲啊。 例如如果你係分開好多程搭佢哋嘅新幹線嘅，即係搭佢哋子彈火車，咁你梗係要咁樣分開買，梗係要俾10% 啦。但如果你已經買咗個 JR Pass 嘅時候，咁你香港俾咗個定額，你可以喺嗰邊好多嘅列車你都係任搭噶嘛。 係 係咪先？咁嘅情況你咪可以即係叫做變相避開咗10% 嘅消費税， 咁幾好啊！多謝小八呢一個咧，即係小貼士嘅提供啊！ 仲有機票你都會貴咗，其實嚟緊嘅時候，因為消費税增加，今日開始嘛，咁佢哋機票都會上升多，可能2%。 係 啦，咁如果大家搭廉航嘅時候，可能會唔會揾翻即係本地嘅廉航公司，咁而唔選擇日本嗰邊，因為貴咗2%啊嘛。呢啲咪大家可以諗下咯。 係喎，咁呢啲都係一啲重要嘅資訊啊！中意飛日本嘅日本應該成精㗎啦，有咯。朋友都即系枕住每个月都飞一转 我讲嗰啲其实大家都谂到噶啦，肯定。 都唔系噶，你个都系温题嚟啊，温馨的提示咁样啊，咁啊，总之啊，咁多位朋友中意日本嘅咧，就留意翻啦，消费税啊增加咗啦，咁啊，总之啊，旅途愉快，玩得开心啊， 主题乐园你都加价噶，大家留意住。 好，今日假期啊，听首轻松啲嘅歌啊。 是一个有那么一点点偏执的朋友，抽丝剥茧发现你是如此的特别，好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你走路总是喜欢走左边，你写的字总是歪歪又斜斜，你喝咖啡总是喜欢深一些些，你最讨厌比别人表态的虚伪。你要去哪里我都跟着你，一喝整夜的啤酒，我的眼角发现你并不懂应酬，那一滴是因为你也爱着我。你要去哪里我都跟着你，上辈子我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去哪里我都跟着你，全世界最棒的朋友是你。抽丝剥茧发现你是如此的特别，好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抽丝剥茧发现你是如此的特别，好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铃木爱你就是之前 Hello Project Cube 的成员入面拥有最高唱实力的歌手， Solo 出道之后她有全新的个人专辑，亦都在 Oricon 入面拿了头六位的位置。新的作品 Escape 邀请曾经创作波华多首金曲的袁一博担任作曲以及編曲，能够同儿时偶像的班底合作，他梗是会俾心机唱啦。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铃木爱你》Escap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琴晚啊，唔知大家有冇睇波啦？三点钟啊，曼联对阿仙奴咁啊，打和啦，和个和仔1-1啊，上半场咧，曼联啊已经领先阿仙奴啊，咁当然啦，阿仙奴都系琴日都有讲啦，哇，靠住佢哋啦，当家前锋啊，奥巴美扬啊追翻一球啊，不过咧，整队阿仙奴咧，其实我自己睇翻咧，啲赛后精华咧，都觉得真系麻麻地啊吓，见到咧，哇，沙加咧真系流流地啊，咁但系。冇计，打和攞到一分就系攞到一分，咁啊攞到一分咧，令到阿仙奴咧真系可以做到前四啦。咁啊，今晚咧继续啊，哇唔俾你瞓，点解啊？今晚咧欧联之夜啊吓，已经咧喺分组赛咧好多场大波可以睇下咯，包括啊吓热刺对拜仁慕尼黑啦，咁啊热刺方面咧两个前锋咧都麻麻地啊，近排都冇乜提啊，包括咧哈利简尼啦，再加咧老孙啊，孙兴文啊，哈仔加老孙呢个对搭咧啊，唔知可唔可以咧即系攻破拜仁嘅大门啊？但系睇翻咧拜仁方面咧，虽然本地联赛啊，即系德甲方面咧就都系渣渣流流啊，流流地，不过咧踢到欧联咧一定唔会咧叫做手软噶，所以咧拜仁咧作客热刺咧应该可以顶得顺，尤其是咧佢今次咧都系古天奴啦，同埋利云道夫斯基咧个搭档咧慢慢咧形成一个默契，同埋咧始终啊门神纽亚喺度啊嘛，系咪咁容易咧可以攻破拜仁嘅大门咧？讲紧热刺咧都唔系咁轻易，要谂下计仔啦。咁啊，另外咧其他欧联嘅赛事咧包括啊。仲有咧，曼城啊会对啊呢个咧萨克勒布大拿姆啦，仲有咧加拉塔沙雷咧就对啊巴黎圣日耳门嘅咁样啊，祖记咧就对啊德国嘅球队利华古逊啦，咁啊呢啲都系比较焦点嘅赛事啊吓。不过大家咧要睇咧都系三点钟嘅时候睇呢个热刺对拜仁啊，应该咧就系焦点嘅所在啦。嗱，除咗讲波之外咧，今日咧仲想讲多少少咧关于呢个平权运动啊，小白，如果你有试过去睇拳赛啊，以至咧睇呢个赛车咧，咁通常有个咧 racing girl 啊，或者如果喺叫做拳赛上面咧，嗰啲叫做 ring girl 啦， 嗯， 但系攞住块牌，跟住 系啊， 着得小布啲、性感啲嘅女士们啦，呢、這个就系由细睇电影，譬如睇。你都会见到哇嗰啲叫做擂台上面呢就有呢啲靓女举牌嘅 round one、round two 咁样啊。 又或者即係学你话斋啦，赛车场上面嘅赛车女郎啊。 係赛车女郎。 哇，赛车女郎喺日本呢经常都会同咩人结婚呢？你知唔知 咩人呢？车手。 双扑手。 哦，点解呢？ 双扑手呢即係。 因为双扑有成日睇赛车。 我唔知道为 什么连结是这样 的。为什么他们会都会识但是双膊手旁边那些太太呢他们 都是靓女来的。 都是靓女还有很多都是赛车女郎 来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啦现在全球都鼓吹这个平权的风潮。运动界都不例外啦最轰动的例子就要数到F1 即是一级方程式不再聘请这个性感的赛车女郎。近日呢澳洲有官方的人员呢都认为全球知名的综合格斗赛事即是 MMA, 亦都呢应该取消这个只是穿着三点式的女性担任他们的 ring girl, 即是举牌的女士啦咁惹来好大的回响、哦、你不要以为呢大家都觉得哇咁好啊取消了平权正，但系咧好多 ring girl 咧自己出翻嚟讲话，喂唔得、啊，不满工作嘅权利被剥夺、啊，你而家话唔俾我哋举牌，即系我哋冇公开啦咁样。喂，原来咧呢一类啊 ring girl 啊举牌女郎咧年薪啊可以达到咧$400,000嘅，即系310,000港币咁样。咁所以佢哋都话，喂平权还平权，我哋继续想开工、啊，可唔可以？ 都幾穩喎、 啊，係啊咁樣。不過咧，有其他咧呢啲叫做 ring girl 啊，舉牌女郎咧就有苦自己知啊。佢哋都有講嘅咁啊。舉牌女郎咧嘅收入咧可以劃分為咧基本年薪同埋出場費同埋獎金嘅。其中咧最知名嘅舉牌女郎咧年薪咧可能高達啊呢個$400,000$400,000啦，再加上其他咧佢嘅 job 咧可以話係。正噶，咁不過咧，有苦自己知個位係喺邊度咧，就係、是、場內咧就要俾一啲男性觀眾咧去調戲啦，更加咧就唔可以投訴啊，甚 啊，附用言语去叫做侮辱啊、性侵啊咁样，都真系有一啲叫做举牌女郎有试过嘅。咁当然啦，呢件事就继续睇佢发酵啦。我哋都系支持平权嘅，咁但系要到人哋丧失咗工作机会，又系咪至于系咁咧？会唔会着翻多布少少又可以做到个效果咧？嗱，呢个都真系唔知道啊。 唔系有时平权咧都要为人哋嗰个叫做 生活着 想，生活 我哋就喺旁边话：喂，平权啦、啊，正啊，男女平等啊！ 你问一下嗰班人先， 你又唔见啲男人上去举牌？系啊，咁都系嘅。咁但系喂，人哋真系喺叫做工作紧嘅朋友，佢真系靠嗰个举牌嚟开饭嘅，咁咧一夜平权咁去做咩呢？之后咁当然佢都可以揾第啲嘅工作，咁但系每件事咧都有针有两头利嘅，咁真系唔知道啦。希望大家都揾到个平衡点咧。 每一个位咧，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平衡点嘅。啊，但系谂下谂下，如果举牌嘅男士，你又想唔想睇咧吓？ 心の奥に隠してる君の痛み分けてほしい。 他的名字叫做水谷果穗，一首的作品叫做直至早晨来临，他都是由电视、电影、广告跳到现在唱歌。先听听八点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 他们涉嫌串谋藏有和制造攻击性武器，在单位里检获玻璃樽、天拿水、白电油、镁粉、铝粉等可制作汽油弹的物料，亦都搜出防毒面罩和口罩等。警方相信检获的物品和近月的暴力事件有关，被捕五人介乎17至31岁，包括两名学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1,824点，升68点。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39，英镑9.633，瑞士法郎7.858，澳元5.294，加元5.922，新西兰元4.91，欧元8.5437，每百日元对港元7.2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0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8美元，卖出1474.1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喺上昼八点，台风米娜集结喺上海以南约4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20公里，大致移向华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假期愉快啊！今日呢个十一国庆嘅红日假期星期二，我哋咧继续都系为大家服务嘅。时间咧嚟到系早上嘅8:07啦。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仔响树，亦都有应该系冇咁精神嘅，但系都好精灵嘅朱海婷。 早晨啊，彭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 点解彭仔咁形容啊？朱海婷咧，稍后咧我哋会开股嘅。都是跟工作有关的。咁今日呢这个假期呢，大家应该都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朋友呢会走出去户外啦。有些呢就是怕户外多人啦。即是彭仔已经预咗㗎啦。 选择留 喺屋企。我会选择冇错。完成咗今天嘅工作呢，我就会留喺呢个室内。即係好好咁享受我餘下嘅呢半天嘅假期咁樣。 咁如果你選擇出外咧，就留意咧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嚇。 好啊。 咁於上午11:00開始啦，銅鑼灣、深水埗、黃大仙、沙田、車公廟、荃灣、荃灣西以及係屯門站咧，亦都會係暫時關閉嘅。講緊港鐵嘅車站啊，列車亦都不停有關嘅車站嚇。 咦？不過重複一次，我聽唔似添。 由今朝早嘅11:00开始，港铁嘅车站包括系铜锣湾、深水埗、黄大仙、沙田、车公庙、荃湾、荃湾西以及系屯门站咧，亦都会暂时关闭，列车系唔会停头先所讲嘅车站噶。 哇，牵涉到几多唔同嘅线路啊！有系地铁嘅，有系东铁嘅，有系西铁嘅。即係影響都幾廣泛下，咁所以大家一路聽嗰啲站名嘅時候，應該即係平時用開，你知講緊嘅係邊條線啦嚇。係咁呢啲嘅交通消息，我哋都會咧喺今天咧就整日咧為大家咧就隨時去 update 一下嘅啦嚇。 好 啦，咁至於今日星期二呢个红日假期咧，所以我哋嘅财经界嘅朋友咧都可以休息一天嘅。咁余下嘅时间，不如就交俾音乐啊！ 哇，呢只歌会谂起主唱嘅忆年，更加会令我谂起彭仔嚟， 亦都会谂起秋天啊！ 微凉的秋，荡落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微凉是我未忘藉口，道别某个深秋，为何当天不懂去爱，为何分开方知热爱，为何夜了当来感受。 真係好想咧，林憶蓮呢一首嘅微涼咧，就係更加貼合咧依家嘅應該秋天嘅天氣狀況就好啦。 其實逢真咧開始有一陣秋風嚟嘅時候咧，都真係一定會諗起呢隻歌噶。 係、嗯、啊，除咗臘味之外，就會諗起林憶蓮嘅微涼。咁啊，現時咧室外氣温咧都29度啊， 又唔算微涼喎，今日係 啊， 熱翻啲嘅涼 日熱啊。咁啊，相對濕度咧55%啦。另外要注意就係呢個配合秋天啦，黃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都颇高的， 但是亦都奉送一个酷热天气警告。 真是离晒谱，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秋天是吗？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静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常问何时要等，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 世界再没秋季再说，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放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情趣，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 今朝咧，趁住呢个假日嘅时分咧，同大家咧系啊，尽量听多少少同秋天有关嘅歌曲啊。咁啊，除咗系正话有林忆莲嘅《微凉》之外咧，朱海婷都为我哋拣嚟呢一首系 《秋来秋去》。 叶倩文啊，通常我哋会讲咗秋去秋来啊，秋去秋来先系啱嘅。 常问何时要等，怎么一世不爱别人？若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缘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放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情趣，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继续都是跟秋天有关的歌，这一首是来自陈慧娴的《秋色》， 喜欢啊， 又是卡拉 OK 的时间， 准备。 谁会留心长街几多族人，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寒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别绪，忘掉你痴。 听住陈慧娴呢一首咧，系秋色嘅同时，亦都要同大家咧讲下今日嘅天气状况啊。今日咧会系天晴干燥嘅，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会系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啊。现时室外气温29度。 谁会留心长街几多族人？因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到就必须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的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在年在年去年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 好，卡拉 OK 的时间完毕了。 这几首歌真是我们成长的年代，真是忍不住一定会唱的、 这个跟秋天相关的会不会都令大家想起一些、秋天相关的，不是音乐的，可能电影都有关系。 有啊，刚才我们咪后都讲这一套都是经典之中的经典。 是秋天的童话。 是啊， 秋天的童话当然有它的、电影的歌曲啦。 当时是不是哪个唱的那首？ 吕方。 是 女方吓，咁啊，但系咧，除此之外，亦都有一啲咧歌曲系同呢一个嘅电影可以连上关系。不过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听有一啲交通消息先。 系最新嘅交通消息，同大家跟进下啦。咁啊，听众留意，港铁咧不同嘅时段咧都会有不同嘅封路措施嘅。现时吓，金钟站、湾仔站、太子站咧系暂停开放，而由上昼11点开始咧，铜锣湾、深水埗、黄大仙、沙田、车公庙、荃湾、荃湾西以及系屯门站咧，亦都会暂时关闭，列车系唔会停有关嘅车站嘅。另外，下昼2点开始，九龙站、青衣站及博览馆站嘅列车服务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咧就每10分钟一班嘅。另外，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都会全日暂停，香港站嘅预办登机服务咧截止嘅时间就系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 哇！即系好多地方都有停啦，有关闭啦。 现时停驶嘅港铁站包括就系金钟站、湾仔站同埋太子站，现时系暂停开放嘅 吓。即系早过11点已经停紧啦吓，咁大家要注意住嘅。咁正话讲嘅《秋天的童话》咧，我帮阿朱海婷咧拣到呢一首歌， 新歌嚟嘅。 系啊，新歌，因为佢系船头青嘛。同呢个电影入边男主角嗰个嘅昵称咧一样，佢系吴浩康。 当天故事结尾，撑过刻骨的分手戏，我唱过活却如死，苦海里没氧气，偶然重拾放手的勇气，救活了自己。今天故事有你，我此生都可捐给你，爱字却未有提起。单恋已是够美，情缘从没永久的奥秘，那用再自欺？情愿每日说你好吗？ 我好吗？有好吗？我心碎如麻，难道问句你好吗？晚安吗？抱拥吗？每晚会一起吗？离合聚散每秒每刻都变化，做对爱侣只得一刹那，却会残留与我余生的一场牵挂。不必壮烈激斗，见你找到终生所有，我便会静悄流走。即管照做好友，长留缘自细衰不会漏，爱未会罢休。谁在说万句你好吗？我好吗？有好吗？重心思如麻，难道问句爱惜吗？痛惜吗？叹息吗？你我会厮守吗？离合聚散每秒每刻都变化，无说问你只需一刹那，你会残留与我余生的一场牵挂。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好，听过吴浩康嘅船头尺之后呢，就继续我哋有常设嘅环节，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咁今朝呢，好啦，我想听下朱海婷同我讲下。 多谢彭爷爷。 都喺度嘅。 Hello， 早晨早晨。 多谢你赐我时间。 係啦。咩事应该系攰嘅，但系又咁精灵呢？ 精灵、哦、因为呢你可能知道我琴日挨夜啦，我收200啦。200即系凌晨4点钟收工。 哇、哦、跟住头先7点零返到嚟啦。 係啦，快快返屋企梳洗呢，大约瞓咗两个钟头三个字到啦，咁样囉。 个市好旺咩？点解有通宵通宵嘢做嘅？ 又唔系，都唔系话全部厂咧系开晒拍剧嘅，咁都系得我哋嗰一个厂咧就开得夜啲，咁啊收呢一个嘅200，令我可以享受到公司嘅放宵夜时间啦。 睇唔睇到日出啊？ 咁啊冇， 我唔知嗰边睇唔睇到日出。 今朝起身， 你嗰系有个康城嘛？又话日出， 系嘛？即系 冇计啦。 系啊， 我中意系旅行嘅时候睇日出多啲咯。 因为阿朱海婷比较少拍电视剧啊，多数做即系司仪嘅工作、主持嘅工作，咁所以就比较少呢啲，就系我认为系要挨夜嘅经验。 但系你话我见你话我精神啊，因为真系期待。其实可能我唔系晚晚都要咁啦，所以我琴日咧夜晚九点钟开始拍嘢啦吓，咁、我基本上咧就系琴日送完我女翻学咧，我瞓到晏昼1点钟先，我令到觉得自己系瞓够啦，呢个期待嘅心情去做呢个工作咧，几兴奋。 呢个传说中叫工作嘅时差。有很多叫做拍摄的行业的朋友，喂，突然间都系开夜晚戏，你朝头早就要焗自己瞓觉噶啦，咁就要喺个脑嗰度调节自己，我当自己咧去咗另一个地方咁样先，咁要适应时差咁样。 我又自己真系瞓到，好搞笑。咁啊，即系 你食呢行饭， 同埋随时咧，随时我有个技能嘅，真系随时 power nap 到嘅。譬如我知道，哎呀，我有半个钟嘅时间休息，有阵时做 show 之前都系咧，我挨落，譬如喺车度，我挨住个背脊咧，我真系会瞓得着。而我瞓系15分钟至半个钟咧，就真系令我咧会回一回魂，而唔会追瞓。但系如果你咧瞓到系一个钟以上咧，你系要追4个钟呢一个咁嘅周期嘅。 因为有阵时系零零丁丁呢啲咁嘅单丁位咧嚟到瞓嘅话咧，系仲瞓唔到，或者系醒咗之后仲辛苦。 加埋琴晚我哋成场戏都系食晚饭，咁你成台餸咁样对住咧，黏下黏下，其实你都会食咗少少，咁可能真系有帮助。 冻晒啦系嘛，成晚 黏下黏下。 黏下黏下， 做样都要食你一两啖嘢。 有冇人万岁噶？好兴噶嘛？ 冇啊！我哋自己都已经放咗宵夜啦，再开嘢，再开多几万，我就嚟万岁噶啦。 系咪啊？ 系啊！ 你啲剧组同事听到啊，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庆70周年升旗仪式在 本港的国庆七十周年升旗仪式早上八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考虑到近日社会气氛，为确保升旗仪式庄严有序进行，当局决定今年安排嘉宾移师到室内观看升旗仪式。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在酒会致辞的时候提到，近月部分激进示威者持续和不断升级的行动，包括非法集结、纵火、袭击市民等，破坏秩序、冲击法治，令到出现下行的压力经济，雪上加霜，广大市民对陌生的香港感到震惊和伤心。张建宗表示，市民迫切期望尽快走出目前困局，特区政府已经展示最大诚意，成立对话办事处，展开对话工作，深入社区，和不同背景阶层的市民对话，希望沟通化解分歧。而第一场的对话会已经举行，行政长官和官员细心聆听市民意见，踏出重要一步。十多名社民连成员穿着住黑色衫在湾仔一带示威，他们举着一副黑色棺材道具，高叫批评共产党的口号。另一批持相反意见的人士就在附近高叫批评社民连的口号，又唱国歌。双方一度发生推撞，在场分隔两批人的警员施放胡椒喷雾，并制服一名穿着住蓝色衫的中年男子，将他锁上手铐带上警车。多名防暴警察就在接连湾仔港铁站和会展的行人天桥戒备。今日是国庆70周年，有网民发起在全港多区集会，亦都有人发起下午由铜锣湾游行至中环遮打道。港铁再宣布早上11点开始，列车将不停，包括铜锣湾站、深水埗站、黄大仙站、沙田站、车公庙站、屯门站、荃湾站和荃湾西站，直至另行通知。而港铁昨日已经宣布，金钟站、湾仔站和太子站今日暂停开放，列车不停这三个站。港铁说是因应有公众活动进行，经过仔细风险评估和相关政府部门商讨之后，考虑乘客和员工的安全，为审慎起见作出有关服务的调整。今日是国庆70周年，北京天安门早上10点将举行庆祝大会，包括阅兵仪式和群众巡游等，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会出席。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1,850点，升94点。外币对港元的现价，美元7.839，英镑9.634，瑞士法郎7.856，澳元5.297，加元5.922，新西兰元4.91，欧元8.5441，每百日元对港元7.2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39美元，卖出1,473.6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平时总是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听骚动音乐，等鼓手 KB 话俾你听，点先至为止一个称职嘅鼓手啊？ 香港流行音乐咧，即系啲人好多时候咧都会话，诶呢啲咁嘅歌好易玩嘅啫，啱啊，你唔需要好劲嘅。咁但系咧 ，Canto Pop 系好难玩得，系有嗰阵锤噶。你嗰只歌你执得唔切或者玩得唔足嘅话咧，你只会将嗰个演唱会变咗咩啊？夜总会。 想知道多啲音乐人嘅故事，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琼骚动音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当我哋觉得疲倦，好想瞓觉嗰阵，可能就会不停咁样打喊路。原来打喊路系能够改善心肺功能。通常当身体需要更加多氧气嗰阵咧，就会打喊路啦。打喊路嗰阵会吸入一大啖气，而且心跳会加快，输送更加多氧气去身体所有嘅器官同埋细胞，同时将血液入边过多嘅二氧化碳经呼吸排出体外。所以一般打完喊路就会感觉冇咁攰啦。另外打喊路嗰阵，我哋会张开口部同埋伸展下颚，咁样会增加面部同颈部嘅血液循环，有唤醒嘅作用。由于体温过高会导致疲倦、眼瞓，喺呢个时候为咗令身体脱离呢一种状态，简单打一个喊路就能够加快血流，为大脑稍微降温，令到人体感觉精神起嚟。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白元浩啊，最正的朝头早呢就梗係有个营养早餐啦，要有鱼柳嘅甜豆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而家嚟到早上嘅八点三十八分，系啦，唔识睇钟添，八点三十八分啊吓，系啦，呢一个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日呢一个嘅红日假期咧，都继续咧留守喺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啦、小白啦，同埋朱海婷嘅。 早晨啊，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呢个钟数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咧。先嚟睇下嚟自今日嘅《星岛日报》啊，《星岛日报》今天嘅头版头条咧，都系讲到咧，大家好关心啊，今日个香港嘅状况会系点样咧？咁喺呢个内文讲到话反修例暴力冲突啦，就不断啦。今日咧系十一国庆日，咁啊被激进暴力示威者就称为一个叫决战日咁。暴力冲突咧就一触即发。警方强调有情报显示今日核心暴徒暴力升级，包括号召在今日，哇好怕这个字眼，杀警、假冒警务人员杀人，以及就在商场和港铁站纵火等等，这些字眼真的不讲得少，实在太恐怖了。行为就和恐怖主义行为是越来越接近了，呼吁市民就切勿前往可能有危险的地方。据悉警方已经是安排是超过一万的警力是应付暴力示威，数千副警亦都会協助執法，咁反对派亦都会係话全力动员喺民阵游行遭警方反对之后呢，多名泛民嘅元老级人马啦，随即呢就发起呢港岛区呢所谓嘅个人游啦，咁为激进示威者呢压阵咁讲。咁而港府发言人就呼吁啦，家长同埋老师呢亦都应该係加紧注意劝喻 年幼子女同埋學生咧，今日留喺安全嘅地方啦。咁啊，切勿咧參與未經批准嘅集會同埋遊行活動嘅。啊，咁啊，呢一啲嘅呼籲咧，就都係有佢嘅道理嘅嚇。咁啊，另外咧，見得到就話喺《星島日報》嘅頭條，亦都有報道話，今日咧十一國慶咧就激進暴力示威者揚言係決戰日啦。咁啊，警方咧全力布防之外，有唔少民生設施咧都係嚴陣以待嘅。嗱，港鐵咧尋晚表示咧，因應啊風險評估同埋咧係同政府商討之後咧，就有好多個站咧今朝早咧就已經係關閉啦。今日我哋都有喺節目入邊同大家咧有提過嘅，譬如話金鐘站啦、灣仔站、太子站咧已經係關閉嘅。咁其他車站咧亦都會因應翻嗰個情況咧就隨時關閉嘅。亦都係聽住我哋電台嘅交通消息嘅廣播啦，亦都會同大家咧係跟進呢一啲嘅消息嘅情況，尤其是係港鐵方面嘅一啲嘅站啦，究竟係會唔會關閉嚇？咁呢一個咧嚟自今日啦《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咁明報方面嘅港文就講到咧，就係話習近平咧就講祖國全力支持，繼續高度自治嘅。特首林鄭月娥琴日咧就率團上京參與國慶嘅觀禮團。政府咧琴日公布咗訪京嘅名單啊，獲邀嘅包括咧就係有官員、政商界、教育界、法律界、傳媒界，合共係240人，但係就未見名單上咧係有民主派。國家主席習近平琴晚咧喺國慶招待會上面致辭，提及港澳，強調有祖国的支持的全力支持，以及爱国爱港爱澳人士共同努力，明天一定会更好。习近平主席在国庆70周年的招待会致辞的时候就讲到了，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严格按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又称相信有祖国全力支持，爱国爱港爱澳同胞会共同努力，香港和澳门定能同内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明天一定会更好的。至于港区人大代表的政协委员昨日亦都是上京参与国庆的活动，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就表示了，相信人代政协都有机会是跟中央的官员沟通。他曾经向京官表达，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需要给林太和是警队更加多的支持，鼓励林太作更加大胆的这个政策措施。他都讲到了，警队在过去一段时间是疲于奔命，日夜无休地工作，希望他们继续坚守和努力。唐英年都讲到了，香港是开放自由和民主的地方，但是民主不只是投票和言论自由，亦都包括尊重和包容不同的政见。他看到了不同的政见人士近来互殴，令到他非常伤心，呼吁港人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他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个就是明报方面的要闻。 唔該曬，我哋再睇埋咧嚟自《蘋果日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特首林鄭月娥尋日以團長身份率領240人政商界代表團去到北京參加咧就係11建制活動噶。咁啊，代表將咧就係乘坐專機去到北京噶。咁啊，當中除咗咧就係包括官員、政商界人士之外，更加咧有反送中運動當中啊，力撐港府以及咧就警方嘅深藍人士。咁啊，而國家主席習近平尋日出席中共建政70年嘅招待会嘅时间啦，致辞时候亦都咧就系避谈反送中嘅事件，仅仅啊重申咧就系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针。咁啊，近睇翻呢一个嘅叫做观礼团嘅名单成员入边啦，商界方面啊，名单未见有香港首富李嘉诚。咁啊，而南华早报引述咧消息指出，长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以及咧就九龙仓集团首席顾问吴光正，亦都咧就系有获邀请咧就参加代表团上京噶。咁但系两个人亦都以私人理由婉拒。李嘉诚啊，早前曾经因为呼吁执政者对年青人网开一面，遭到咧就系内地官媒批评噶。咁至于咧，另外网上一条嘅短片亦都可以见到，身为访京团团长嘅林郑月娥登机之后啊，同嘉宾咧就系握手，并且咧就系合照留念，完全咧就系未受到寻日各区冲突伤者处事件咧就系影响噶。咁另外7月底啊，喺港铁葵芳站之外啊，喺没有警告下两度举枪指吓市民，甚至咧就系曾经将手指放喺扳机上面嘅括弧叫做光头柳 Sir 啦。 警署嘅署警长啊刘泽基，咁啊佢同多名嘅警员获邀北京方面咧就参加咧就中共建政七十年嘅活动，更加成为咗咧就中共嘅重点宣传对象。咁啊佢寻日亦都获得安排，同埋另外九名嘅香港警察咧就参观长城，受到内地官媒啊传媒咧贴身嘅跟随佢哋咧拍摄同埋报道嘅。咁啊喺相片入边都见到咧。見到一班嘅警察阿 Sir 咧喺個長城嗰度跑緊步、哦、即係有呢啲相咧就擺翻出嚟啦嚇，以上嚟自《蘋果日報》 真的漢子， 係啊，真係真的漢子要跑緊步，運動衫咁樣。 呢、啊、位光頭阿 Sir 咧，之前已經係有內地嘅媒體咧係特登嚟到香港為佢做專訪， 我記得都做咗個特輯噶啦，已經係一上到北京再做第二個， 係啦，再好似再遇歸來咁樣， 係啦， 翻翻去呢一個嘅祖國當中嚇，去到呢個首都嗰度睇下佢哋嘅故事翻。到嚟香港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咩延续啦、嗯、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啊，就讲到咧呢个旅游业界嘅寒冬啦。咁啊，其中內文講到話中美貿易戰啦，以及係反修例風波夾擊之下咧，就本港旅遊業係嚴重受挫嘅。旅遊發展局咧，尋日公布啊，八月份訪港旅客嘅數字咧係錄得有359万人次，咁係按年大跌，跌咗幾多咧？接近四成嘅。咁內地旅客咧就由係七月嘅416万人次就大跌咧33%，去到咧八月份嘅係278万人次嘅。咁而八月整體嘅過夜旅客人次亦都係大減啦，係46%嘅。咁旅遊業界咧就指出啦，九月同埋係近日嘅11黃金周啦，縱使酒店房價已經係大減，減到去咧往年嘅20%至40%咁低，但入住率咧仍然都只係得1%至30%啫。咁預計咧旅遊業嘅寒冬將至係去到咧年底嘅聖誕亦都未完啊！咁而立法會旅遊業界嘅議員啦，姚思榮咧，佢就提倡啦，港府應該係要求機管局以及係港鐵嘅鋪位係減租等等，以免咧係裁員潮以及咧係倒閉潮咧係出現嘅。咁呢一個咧係嚟自今日嘅香港經濟日報港文嘅報導嚟㗎。 咁啊，東方日報嘅要聞啦，就講到基層唔想靠政府養，光食環署發小販牌太少㗎。嗱，食物環境衞生署琴日就開放咧435个空置嘅小販攤檔啦，俾公眾人士同埋小販助手等合資格嘅人士係申請㗎。至本月嘅20号截止，有團體就不滿啊，牌照嘅數量嚴重不足。發動咧近百名嘅市民啊，去到食環署位於荃灣嘅辦事處，以捉人鏈以及咧係集體遞交申請表嘅方式咧，要求政府增加小販牌照。有基層嘅人士更加直言啊，唔想靠政府養，希望獲發得咧係呢個小販牌照，有固定嘅工作可以養活自己噶。立法會嘅議員咧亦都炮轟啊，食環署漠視基層嘅需要，促請政府咧大幅增加牌照數目，同埋咧喺各區係設置墟市噶。嗱，請願人士咧琴日就去到食環。署嘅办事处门外高叫啊！政府漠视民意，拒增小贩牌照嘅口号。有天水围同埋东涌嘅居民就讲到啦，当区嘅物价高企，希望申请咧小贩摊档嚟维生，批评政府嘅摊档数目咧就系过少，要求增加名额，为基层嘅市民咧系提供工作机会等等嘅。嗱，今次发动呢个行动嘅咧就系撑基层墟市联盟、社区发展阵线同埋系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等等嘅团体噶，佢哋就讲到啦，食环署去年嘅调查就反映啊，3600名嘅受访者当中，70%人表示咧有意加入小贩嘅行列噶。估计啊，连同啊现时有营运墟市嘅档主，最终嘅申请人嘅数目咧，或者超过10000，系远超过咧系可以供申请嘅牌照数目嘅。咁团体亦都批评啊，政府缩皮，取消向小贩嘅档主提供资助，令到就算成功申请咗牌照嘅小贩，都要全数咧就系负担装修摊档近50000蚊。嘅开支嘅吓，呢个咧就系《东方日报》方面嘅港文嚟噶。 唔该晒 ，Hedy。咁啊，喺朝早8:49嘅时间都接获咧就运输署嘅通知。咁啊，因为道路情况，下列巴士路线缩短行驶路线，以及咧就改道行驶噶，包括咧就系18号 P。 905以及咧就系978噶。今日三条路线啦，就系18 P、905同埋978嘅。跟住再睇埋咧就系信报方面嘅财经新闻头版啦。咁啊讲到咧就恒指第三季啊，咁啊下挫8.6%，地产股啊最伤。今日刘明亦都提到中美贸易战以及内地经济放缓底下，加上咧就系本港反修例触发嘅示威冲突啊，喺第三季恶化，亦都不利于咧就系投资气氛噶。今日拖累港股全季累计咧就蒸发2450点，8.6%。咁啊，亦都咧就系自2015年第三季股灾之后表现最差劣嘅季度嚟噶。期内跑输环球主要嘅股市，咁啊见到季内50只嘅蓝筹股，仅仅系得3只咧就录得升幅噶。本地嘅地产以及收租股成为跌市嘅重灾区。踏入第四季啦，咁啊分析认为港股仍然咧系以上落市为主噶，应该采取咧就系平衡风险策略。咁啊，暂时咧就无需急于入市噶。今日跌幅超過10%嘅藍籌股咧，就多達24隻。咁啊，當中受拖累啊，反修例風波嘅包括咧有太古 A 啦、九倉置業、新世界、港鐵、恆地以及咧就新地，位列第三季十大表現最差嘅藍籌股。今日太古 A 以及九字咧，更加跌幅達到24%，以及咧就22.3%噶。展望第四季方面啊，咁啊，法巴財富管理首席投資策略師譚慧敏就表示啦，港股好壞消息啊，亦都咧就有機會出現。咁啊，整體預計咧就喺上落格局為主噶，投資者咧就適宜採取咧就係一個揀股啊唔揀市嘅策略，建議咧就係繼續咧採用一個叫做啞鈴策略添啊嚇。一方面咧就吸納高息率以及咧就防守力較強嘅中資電信股，以及咧就具有國企背景嘅內房股；另一方面咧就買入高具有高增長性嘅內地必需以及咧就非必需消費股，包括咧就係受到國策扶持嘅體育用品板塊咁講噶。以上嚟自信報方面嘅頭版啦。 我想解決點啊？佢又幾叻喎，係影響係頭先啱啱講嗰個咧，係啱啱你頭先 啞鈴 策略係啊，佢話係係叫做防守力強啊。 係啊，嗱一方面咧吸納高息率。及防守力较强的中资电信股，以及咧就系具有国企背景的内房股，系啦， 好似样样都系咁样， 因为多业务咯，系咪？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啊，8:52啊，阿 O 今日咧就同大家做一个港股嘅 review 先啊吓。点啊点啊， 年终无忧啊你 系啊，都做翻个港股嘅 review。琴日咧九月啊，最后一个交易日咧，咁啊港股都几好咁啊，曾经咧升206点啊，最后咧收市仍然升嘅，升137点啦，重越咧26000点嘅关口啊，收报咧26092点啦。咁啊，沽空比率方面咧就低翻啲啦，14.6% 吓。琴日咧一枝独秀咧要讲啦，呢个咧集资啊最大型噶啦，今年集资最大型啊，百威亚太咁啊，话价又唔价，最后价咗出嚟啦。咁啊，星期一上市啦，第一日嘅 价得好嘛？ 加得幾好啊，有得升啊，升咧接近5%啊，收市報咧28.2，全日咧成交金額咧達到啊73.32亿元嘅，力壓股王騰訊啊，成為咧星期一啦成交金額咧最多嘅股份， 即係可以飲翻杯， 啤啤佢咯， 啊呢啲真係飲得杯落啊嚇。咁啊後市方面咧，好多財金分析員咧都話啊，大家不如咧就先行食糊離場先啦。琴日因為係因為未來咧嚟緊十月份咧都迎來一個咧。啊！報章都寫係股災月，有五大咧負面嘅因素咧，有機會影響後市啊！同大家數一數呢五大咧負面嘅因素出嚟聽下先啦。 我唔想聽。 係咁，頭先仲係飲得杯落啊！ 有戒備嘛？ 係啦，係啊。 講啊講啊！ 好啦，第一咧就係中美兩國咧貿易談判啊進度咧充滿不確定性啦。第二咧就係中國內地啊同埋美國企業咧第三季嘅業績咧可能麻麻地啦。第三咧就係美國聯儲局咧兩次預防性減息。之后咧，未必啊，再会下调利率。第四就系英国咧，恐怕咧就冇呢个协议底下咧就脱欧。第五就系香港经济啦，即系蔡爷琴日都讲啦，话喂可能咧会有赤字嘅情况出现添。香港嘅财政方面咁啊，真系要睇住啊，成个局势先知道咧个股市嘅走向系点咧。 其实可唔可以讲啲我唔知嘅嘢咧？ 哦，唔知嘅嘢佢哋可能都唔知道。有冇谂过你唔知嘅嘢，可能啲分析员可 能都唔知道。 咁知咗又未必代表你避得到，唔知亦都未必代表你有事。 系啊，嗱，仲有一样嘢咧，报章冇讲嘅，阿欧讲埋俾大家听啦。即系近呢几日啊，即系听日复翻市之后咧，成交金额都会相对少啲啦，因为咧少咗北水，因为十一黄金周啊吓，内地嘅股民咧都未必有啲水啊涌到落嚟香港啊，所以咧香港股市 靠你啦， 香港自己够。我想讲香港 安埋层楼啦， 系啊，议案啊，转案啊，系嘛啊，真系好啦， 交俾啊， 好交俾阿华梅姐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阿欧，点解朱海婷喺度嘅？ 因为想见你啦，华梅姐。 啊，真系好鬼好乖啊，识得吓、啊，好啊，好特别啊、嗯，因为好少可星期二见到你啊，朱海婷。 系、哦，我你知我中意阿彭仔知啊，彭爷知我中意红噶翻工啦，因为我中意读嗰啲新闻， 系啊， 好唔同 噶。 哇，今日真系好特别啊，好多嘅港铁站都封闭啊，应该都系最特别嘅十一啦。 我谂再晏少少啦，应该净系讲咧边啲港铁站系仍然系开放。 系 啊， 啊，真系啊吓，好啦， 留意住吓， 留意住电台嘅广播啦、嗯。 好啦，嗱，有另外一样嘢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又或者可能你已经咧忘记咗佢啦，但其实佢都曾经咧喺我哋嘅生命之中啦，系风光过噶、 哦。是什么啊？ 柯基， 柯基 ，B B 机 ，B B 机啊，叫做 B B 机， 系啦， 嗱，柯基，今时今日仲有柯基，其实都真系仲有、啊。医生呢、 啊、 我见啲医生都仲有 call 机㗎、哦、真係好、叫做有限度式嘅服务啦、嗯、可能嗬、嗯。因为医生你做手术佢应该唔可以攞个电话出嚟讲㗎系咪啲可能会影响啲仪器咁样。咁所以佢哋有需要呢你会见到真係医生可能佢仲有 call 机㗎。咁、 嗯、 但係呢真係 call 机呢一种嘅通讯工具即係传呼机啦实情已经绝迹咗好耐啦！自从有呢个手提电话出现之后， 或者唔再普及啦， 系啦。但系原来呢喺日本方面咧，佢正正式式咧系寻日啊，系 last day 啊， 哦，即系所有嘅可能嘅 call 台服务啊， 系啊， 去支援嘅都冇晒啦。 系啊，原来咧即系日本啦，去到寻日咧先至正正式式啦，系将呢一个嘅传呼机咧系终止嗰个嘅运作噶吓。咁佢哋呢都有啊，根据翻啊系有边一个嘅公司系营运呢就系得翻嗰间咧东京电信通信公司，就系连佢啊，做埋寻日都唔再做啦。 代表呢间公司又会系倒闭噶，唔关事，唔关事做呢样嘢。 系啦，佢唔再咧，系佢要结束呢方面嘅服务啊，吓、 嗯， 因为佢咧去到2019年啦，去到寻日为止咧，其实佢嘅客户嘅数量得几多咧？喺传呼机方面，1500。 嗯 整个日本1500啫吓，咁当然啦，相信咧佢都唔会系净系靠做呢1500个人嘅生意嘅，佢一定系有做其他通讯嘅生意嘅。不过咧就真系服务到寻日啦，啊都令大家好怀念啊！ 其实都令人怀念就系、是、又曾经用 call 机嘅年代，我就冇用过，但系曾经用 call 机年代， 系冇用过，用过系咪噶？ 我冇用过 大学年代， 我 冇用过。 sorry， 我大学年代 已经系 出手机啦， 系啊。估你唔到啊！ 细个如果你中学咧有 call 机，会觉得系咪有少少曳曳咁？ 哦，系啊， 觉得咁噶， 好捞女嘅感觉系咪啊？ 追女仔啫。 但系亦都有啲即系call机嘅回忆嘅，譬如你以前如果你要call人咧，留啲信息你又唔想留得咁白俾啲call台啲人 用咩 白？ 用咩嘅字眼？ 暗号嗰啲 系咩啊？系咩暗号啊？ 或者系简称咯？咩五支旗杆啊？ 五二零一三一四咁嗰啲，其实都系由嗰啲可能衍生出嚟嘅啫。 最记得嗰句就系一打去call台啲台姐咧就会。边揾 call 机子，即系呢一句咧，一定记得啊！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流行 call 机五十年，日本都宣布玩完啦。 朱凯婷嘅 hashtag 就系冇得再话，做咩 call 你唔复啊？同埋叫机主尽快复电话，冇得讲。 今日下午2点开始，列车只是来往机场和香港站，中途不停站。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民阵今日11游行上诉被驳回，网民改为发起六区开花，在全港多区举办集会。警方昨日以网民制图做情报分析，说估计示威者行动包括杀警、在商场放火等，和恐怖主义的行为越来越近。今日会非常非常危险。记者发现警方展示有关招募死士的制图之后，被网民质疑真假。有学者说，警方不查证就引用对自己有利的资讯，会减低公信力，恐怕会自食其果。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前日港岛区多处爆发警民冲突，一名本地印尼语媒体女记者怀疑遭到警方的布袋弹射伤右眼，伤势严重。记协和香港外国记者协会谴责警方对合法采访的记者施以暴力。受伤的印尼记者已经是决定提出刑事投诉和民事诉讼，警方就拒绝评论该记者的伤势成因，又说不会刻意瞄准记者射击。这名女记者透过律师发表新闻稿，详述遇袭的过程。在事发的时候，他就说身穿带有记者字样的反光背心和记者字样的头盔，而他的记者证明文件亦都挂在颈上，亦都没有集在示威者当中。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今日是内地十一长假期的开始，今明两日内地访港团登记数目再创新低，每日只录得单位数字，和去年同期每日平均有100个内地访港团相比，更加可谓天渊之别。社会气氛亦都影响港人外游意欲，有旅行社说十一假期期间报团外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两至三成。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金管局去年九月推出转数快服务，但是不足一个月就被人利用作犯案工具。一名男子以不法手段取得六名市民的个人资料之后，开设虚假支付保障户，再经转数快从受害人银行户口汇款至假账户，盗款超过17万，其后又以多个支付宝和拍住相账户清洗超过42万元的黑钱。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受高污染背景气流影响，昨日下午起多区空气污染水平爆飙，有家庭医生说近日过敏个案增加两到三成，有住在中西区的上班族被敏感引致鼻塞严重，没有办法睡得着，亦都有老翁手脚接位诱发湿疹。医生提醒敏感患者需要避免到访空气污染严重地区，出街亦都要戴口罩。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国庆日出现北京起香港忧的强烈对比现象，反映一国两制的贯彻落实不得不深切检讨。社区对话，尽管还未收到积极的效果，特首林郑月娥必须要展现最大的诚意和毅力，再与市民沟通，内容不妨检讨如何将一国两制取得适当平衡，既不偏向一国一制，又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安全，释除港独的疑虑。信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说，今日是中共建政70年，在北京举行盛大阅兵，香港揽部成为中共耀武扬威的真实注释。在北京烟花盛放之际，香港的催泪弹放题成为另类盛放。评论说，中共70年来打着民主救国旗号渡国，打着经济治国旗号自肥的历史正在香港重演，不同的是香港人已经觉醒并且挺身抗争。苹果日报评论。 成报的社评就说，今天是中共建政70周年，内地一片歌舞升平，香港就陷于民间争取民主自由遭打压的苦难之中。中共靠革命起家，现时民革命两字色变，港人当刻的抗争只是为了捍卫自由和争取公义，但是就被左派乱扣帽子。社论说，当权者麻木不仁，示威越趋激烈，不排除最终会走上革命之路。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经历过风雨曲折，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社评话，近期香港发生了持续三个多月的暴力事件，港人应该清醒认识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务之急，唯有这样香港才能够走出困局，踏上国家发展的快速列车。文汇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定于10月20号和21号在旺角社区会堂进行投票。已登记做选民的艺术界人士请踊跃投票，选出代表参与艺发局的工作，共同推动本地艺术发展。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听骚动音乐，等鼓手 KB 话俾你听，点先至为止一个称职嘅鼓手啊？ 香港流行音乐咧，即系啲人好多时候咧都会话，诶呢啲咁嘅歌好易玩嘅啫，啱啊，你唔需要好劲嘅。咁但系咧 ，Canto Pop 系好难玩得，系有嗰阵锤噶。你嗰只歌你执得唔似或者玩得唔足嘅话咧，你只会将嗰个演唱会变做咩啊？夜总会。 想知道多啲音乐人嘅故事，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琼骚动音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神方第一次。 早啊，星期二。不过今日系红日假期， 所以 咁特别。我哋九点钟之后咧，新闻会有报章摘要听到咯，系假期先有嘅， 限定版嚟嘅呢个， 一台就日日都有。 系啊，喂，這個、呢个咧，十月一号系国庆啊嘛，但系咧系星期二咧，呢一种咁嘅会令到大家咧系有啲逻辑上嘅错误。 仲要系十月一号星期二， 系啦，十月一号星期二， 即系你就会搞错，以为十月一号星期 一，系啦系啦， 就会记错啦呢个礼拜。 跟住咧，你听日咧更加会有一个效应，就系觉得咧十月唔系十月二号，听日系十月二号吧，觉得听日系星期二咯， 系 你更加会搞乱，因为今日特别系假期，仲要系。 好 系啊， 咁啊再讲多次，今日十月一号星期二， 系 啦，直播室咧就诶齐晒人，有阿 O， 诶好啊，唔该晒 ，thank you very much 啊，仲有呢一个小白啊， 系早晨 啊，有朱海婷， 早晨， 诶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咁诶稍后都会听到阿李嘉仁医生嘅声音嘅，系啦，咁因为李嘉仁医生咧，佢有透露过俾我听咧，就十一国庆咧，朝头早咧有呢个升旗礼啦， 有活动， 有活动噶嘛，通常都咁啊都有啲早餐食噶都。 哎呀，佢已经都有社交网站度摆咗相啦， 系啊，但系就 睇到佢啦， 未见到啲点心，唔知道今年啲点心点样咧，都好奇想知道。 哦，即系好似即系完成咗个活动就好似早餐会 咁 样。哦，我未试过去啊嘛， 我都未。 系啊， 我哋啲身份 被邀请嘅人士嘅， 系啊，我哋等李医生发相嘅啫， 系啊，即系只能够远观嘅， 好远观都好啊，远观都好啊。 我留意住今日咧天气嘅情况，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吓，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嘅。如果今日假期谂住咧去啲郊野地方咧，即系尤其是 BBQ 嘅朋友咧，就要注意火种啦。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即系话如果你本来谂住去郊外到 BBQ 嘅话，咁酷热天气警告，不如 改 算罢啦， 改期啦。 唔该喺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大家尽量保持一个冷静啲心情 啊， 唔好咁热啊吓， 唔好咁 燥 啊， 系啊系 啊 系 啊， 都系要理性一啲啊， 和和顺顺啦吓， 好唔该晒。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哇！今日十月一号国庆假期咧，但系李嘉仁医生咧都继续咧系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啊，同彭仔倾下偈，又同啊听众倾下偈。早晨，李医生。 冇错啦，冇错啦，我哋呢个行业咧，年终就无休， 系啊， 日日都做嘢， 冇 错啦，咁多年几十年啦， 系，跟住放假都系同听众一起放啦， 冇问题嘅，因为我哋希望多啲资讯啊俾我哋嘅听众啊，因为而家咧系。即系唔同咗，以前咧就系话啊，知道唔需要太多，但系而家嘅病人啊，诸如此类咧，希望知道多啲咁样，系容易都揾到资讯，但系都系嗰句，唔好即系自己上网吓亲你自己，因为譬如咧揾发烧，哇，原来发烧会死人嘅咁样，吓即系会吓 自己吓自己啊， 系啦，嗱。但系咧喺外国咧，有一个仪器啦，系亚马逊嗰度咧，佢哋做咗一个仪器，咁啊系全好外国咧好多地方有噶，咁一个圆形一个盒仔，咁呢盒仔系乜嘢咧？嗱，因为有啲人咧，譬如视力不佳啊，有啲长者啊，咁诸如此类咧，你叫佢用电脑点用咧？系嘛都唔懂，咁啦。咁啊， 眼力唔够， 系啦，咁啊，佢咧就可以同佢揿着呢个掣，呢个圆形细细地一个仪器咧揿 仪器， 我今日有啲发烧， 嗯， 就系咁样，咁佢咧就会回答啦。嗱，你发烧可能系乜嘢？如果唔系乜嘢咧，你可能食啲屋企有咩药咧？你食啲咩药？嗱，即系佢有医疗嘅资讯，你用口讲啦，系啦，系啦。咁啊， 佢唔系话掂到佢个脉搏或者 系 手掌， 唔使佢讲，系讲嘅啫。咁譬如有个名嘅 Doctor Alexa A L E X A， 你上网可能揾到多啲资料啊，睇到呢个图片 Doctor Alexa 噶。咁啊，佢咧而家咧就算 即系佢就系呢个仪器啦， 系啦，即系呢个咧就系譬如喺英国嗰个医疗系统咧，开始会有俾呢啲咁嘅人，即系长者啊、盲啊，唔识用呢个传统啊，点样揿呢个电脑咧，要揾多啲资讯，点样帮呢啲自己啦。咁啊，如果你有啲人真系好怕，我真系唔识点揿啊咁样，有呢个仪器咧，你可以接触多啲医学嘅资讯，点样可以帮你自己。当然。你会问喂，你有呢、這个我系发烧又点咳又点啊咁样，喂唔使睇医生啦咁样，咁又 唔 系嘅，当然唔系嘅，好似彭姐话 系咯， 望闻问切啲乜都冇，系咁以讲下， 只怕大家信咗以为咁即系唔使睇医生啫， 我谂呢个一定系要知嘅，要知道系有呢啲有啲嘢可以，有啲嘢。唔可以，尤其越嚟越複雜個人好弱嗰啲咁樣咧，你唔可能話我靠佢，靠呢個 Doctor Alexa 有啲咁嘅嘢。 即係佢係俾一啲常識我哋㗎， 俾啲常識點樣處點樣應即係應付個問題。當然我自己未試過，只係網上見，即係有啲 咁 嘅常識。 即係佢嗰個聲稱個作用就係呢類啦。 係啦 ，Doctor Alexa 係有啲。咁啊新嘢啊，咁所以咧呢啲咧都系用一个新嘅仪器，俾多啲正确嘅医学资讯。因为经嗰个系统出嚟嗰啲咧，就唔会假啦，唔系好似你上网睇个发烧有一千个咁样嘅文章，你都唔知边个写， 冇错， 边个系正确，边个系唔正确。你睇咗之后咧，可能你系好惊， 要过滤好多嘅， 系啦，唔需要过滤呢个嘢，系啦，好啦。咁另外啦，嗱呢啲最新嘅嘢啦，但係舊嘢好多舊嘅病，好似我哋以前讲过啲头虱嗰啲咁样，仲係喺呢个地球上嘅。嗱，就算喺非洲大陆，譬如喺呢个刚果共和国啦，刚果共和国呢，我哋最驚呢就係好多时候话伊波拉病毒。譬如呢 今年嚟讲咧，有1600多人咧喺呢个刚果共和国因为伊波拉病毒死嘅， 即系仲有、啊。 但系原来佢系咪第一杀手？唔系、啊，原来 即系仲有劲过呢个伊波拉病毒嘅， 原来系麻疹。 哦，哇！麻疹又系好耐世纪嘅 1900古老病嚟咗，系啦，系啊，又系原来系咁样嘅、哦，所以唔系话一定系新嘢、嗯，我哋好惊嘅嘢。呢、嗯這个我哋时时以为冇乜事嘅话咧，呢啲咁嘅病毒咧都会影响我哋嘅。嗱、 嗯， 好似麻疹， 嗯、 我哋咧就话香港嘅朋友咧就好乖嘅。一岁咧就要打针啊，咁样 接种疫苗 啊MMR， 而家多咗个 V 啊水痘咁样，咁啊去到4至6岁咧就再打一次，咁啊效果咧就认真唔错、 嗯。 但系咧喺呢啲所谓较为发展中国家诸如此类咧，佢、 嗯、 打针未必系咁普及、嗯，尤其如果有啲难民走嚟走去咧，嗰啲嘢仲麻烦啦，佢、 嗯、 根本就冇得预防啊，咁惹到个病毒啊，惹到周围都有。咁啊，麻疹系点样咧？嗱、嗯，譬如 吓， 我哋话有少数人咧就会有肺炎啦，吓、 嗯 啊、有1000个人咧之中有一个咧就有脑炎嘅，系、啊、影响个脑嘅。咁啊，脑炎系好危险噶，咁所以话如果你惹到麻疹嘅话咧，喺1000个病人中咧有1至3个咧可能会死亡嘅，系、 哦、 啦。咁啊，但系咧仲有其他嘢， 嗯、 你咧就有可以有吐泻嘅，咁、 嗯、 喺、 嗯、 吐泻咧喺香港啊咁样咧冇问题， 嗯、 你肚屙嘛，缺水啊嘛。嗯电解质平平衡咧， 系 我哋咪入医院吊盐水咯。 嗯嗯嗯、 但系喺呢个发展中国家，喺呢个非洲大陆呢啲某些国家咧，佢、哋会死嘅。系啦，系会死嘅。 因为可能连水源都唔干净。 系啦，水源唔干净啊，唔掂噶。咁呢一个问题咧，即系尤其系5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吓喺呢啲咁不幸嘅情况之下咧，可能有生命危险嘅。咁、所以话咧，我哋真系要谂一谂。我哋嘅幸福系咪必然嘅咧？唔系嘅，经历好多年嘅所谓医疗嘅工作啊，打针预防啊咁样，先至达到一个健康啲嘅水平。咁、所以话咧，我哋真系要珍惜，吓唔好话，唉，点解我哋唔打？而家因为喺就算喺外国有一个问题咧，啲人就好惊，喂，打针会唔会衰咗啊？其实你有针打。有好多預防咧、已經係非常幸福噶啦。 嗯， 啊，咁樣你唔好話啊，以為真係 陰謀論咗啲嘢啊， 唔需要陰謀論嘅、因為好多研究咧、都試過真係打麻疹呢個預防針咧係、有用嘅。好啦，嗱，咁我哋話今日國慶咧，好多嘢咧就要從即係一個新嘅開始啦，每一個新嘅 再加努力。 好啦，但係有一樣嘢喎。有啲人咧就係好不幸，頸骨、頸椎嗰個啲大陣嗰啲神經中枢神經有事啦，咁見到四肢癱瘓， 哦， 係啦， 影響到咁樣， 係啦，以前亦都有好出名嘅我哋嗰啲明星，一啲四肢癱瘓，好啦，咁我哋有咩幫有咩方法幫助佢哋咧？叫佢都神經重生咧，就冇乜可能嘅事、我哋人類咧就差咗呢樣嘢啦好啦，咁啊，但係而家咧亦都有好多研究去試噶啦。嗱、譬如你話係四肢唔得啦，最緊要你希望搞到你嘅上肢、兩隻手喐唔喐到啊？呢樣嘢已經好緊要，有手嘅話，咁而家咧我哋係試緊第一將呢個神經移植啦。神经线啊，神经线 系 吓嗱，譬如你话系由颈某处嗰度咧，以下嗰啲神经功能冇咗啦， 系 以上嗰啲咧都系有用嘅， 吓、 有用有用嘅神经，你可以控制啲神经咧移植去手嘅肌肉嗰度，系即系话 好大工程系咪？ 系啊，一个大啲工程，当然系大咧，唔可以好仔细，好似彭仔咁灵活啦，即系。最得閒到咧，譬如你去到隻手啊，都喐到啊，咁樣樣喐啊，試下意啊，咁樣，咁嗰個咧已經好感激噶啦。咁而家咧就係試緊啦，將個神經移植，然後咧用個嗰啲所謂啲筋腱啊，即係喐肌肉嗰啲咧，都係要大家喐下位，希望可以咧。 控制到， 哦， 喐到隻手。咁已經咧係一個大嘅進步啦。 佢呢個會係純係做手術啦，定係要再加一啲工具喺個身上邊㗎？ 我諗啊呢樣嘢咧，而係仲係試緊。咁我一定係手術㗎啦。如果你係工具嘅咧，好多有個電子啊，有乜嘢咁試好多啦。嚇，而家咧就係我哋所謂用個轉呢個所謂英文就 nerve transfer。 哦， 将呢个 神经 咧，系转位，即系移植有，即系有边度可以用得嘅，佢系有呢个神经信息嘅传递咧，将佢移植嗰度，咁样咧，你就可能会帮到呢啲咁不幸嘅病人， 系都好犀利嘅， 系啊，呢啲系啊，所谓冚唪都系而家医疗嘅进步，系一路喺度进化，无论你系点样。是用基因改造啊诸如此类呢是好多研究在做緊嘅。所以呢我哋要好支持我哋嘅医学嘅研究。 是咁希望佢哋能够研究成功啦咁去造福好多病人啦吓。好咁今朝早呢一个嘅红日啊国庆假日呢多谢晒李嘉仁医生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二嘅时间呢就再倾过下。 好拜 拜。拜 拜。 仍然每晚静候，秋身过也只可颤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最近我常听从攀抵挡伤害，重复这诗意再远征不得装载，如我学会像铁衣般坚固，也许不爱努力过流泪过，旧事怎可放开，仍然每晚静候，秋身过也只可颤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多一句中和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 听紧呢一首嘅作品咧，系嚟自啊呢位嘅新人啊吓，咁啊经常喺街头都可能会听到佢嘅歌声啊，罗海玲啊 ，Judas 啊，有呢一首嘅派台新作叫做《木兰冇花》嘅吓。 晨光追踪三十一。 罗启新，早晨。 喂，早晨。 早晨啊。 系啊，朱海婷都喺度啊。哇，你个电话掉咗佢啦，咁嘅。 机械人声喎。OK 未啊？讲多几句啊 ，Cousin。 得晒。 而家得啦，你唔好再喐下。 你系咪跑紧步啊？ 我唔系，我喺屋企啊，我住啲山卡拉地方。 哦，山卡拉。 我想话咧，今日咧，星期 电视三十一， 冇错啦。 咁咧就日常八点半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女生男工系列啊嘛，好正噶。 哦，今日到咩咧？ 今日咧又系替姐，哇！佢个名咧都已经劲啊，叫陈火替。 火替啊！ 好猛喎、 啊！系啊。系啊，几猛哦！咁佢点猛法咧？佢2014年嘅时候咧，成为香港咧第一位咧，系扎铁女学员。 哇，系咁真系近喎！ 五年之后咧，系啦，凭专技的仲医师，佢已经考获呢个扎铁大功啊！ 哇， 仲喺啲男人堆里边得到认同。嗰扎铁喺咁多个里边咧，即系做一数二人高大。 其实替姐咧讲出嚟个名都有气势先。 系咯，哇， 系啊，仲叫火替添，你谂下。 火替系啊，火字系代表 美替啊， 人哋个名嚟噶。 好猛咯、 啊， 真系！ 咁究竟向外形会唔会就系咁粗犷咧？咁要睇今晚港台电视31啦，应该系咪？ 系啦，咁样啦。跟住咧，跟住咧，我哋就去睇下呢一个咧，夜晚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啦。 好， 历史系咁话咧，呢、這个题目紧要啊，叫周公恐惧流言日 咩啊？ 哇！ 嗱，而家我哋资讯发达啦，咁啊成日咧就喺呢啲 Facebook 啊，或者系呢啲网上边咧睇到好多唔同嘅事啊嘛， 系啊， 又话叫你广传啊，又 fact check 啊咁样，咁、啊、但系咧其实好多都系资料不详啊，同埋系即系造谣者必有用心啊，越做得恐惧咧，大家就打得越劲、嗯。啊，而家讲翻咧就系话呢个周公恐惧流言日咧系点解咧？啊，原来有历史故事喎。就話說咧，有啲即係周公咧，又去俾啲政敵咧，就去周圍咁樣咧，就唱佢，話佢好想取代嗰個皇帝。 嗯， 係啦， 散播謠言， 係啦，散播啲謠言。於是乎啊，周公咧，哇，真係好、嗯， 哎呀，我心同感受啊！ 是 以前咧，以前成日話我係廣播處長， 係啊， 搞到我同以前嗰啲不和啊！ 真系好得意，佢走咗咗， 走晒走晒， 系而家嗰个情唔识你添啦，边个嚟噶？ 系系细路去拖下个地啊！好，咁我哋睇今晚港台电视31啦，拜拜，罗启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今日是国庆70周年，北京天安门早上10点将举行庆祝大会，包括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等。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习近平并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重要讲话。庆祝大会开始时候，56门礼炮会鸣放礼炮70响，代表56个民族和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后，国旗会由200多名国旗护卫队人员组成的队伍护送至到旗杆基座，并将国旗升起。习近平在奏唱国歌之后，再乘坐检阅车穿过金水桥，驶出天安门城楼，进入长安街进行检阅。完成检阅之后，再进行分列式阅兵。国庆70周年，有网民发起在全港多区集会，亦都有人发起下午由铜锣湾游行至到中环遮打道。港铁在上午11点开始，列车将不停港九新界多达11个车站，直至另行通知。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话，今日有很多社会活动，参考风险评估之后，认为港铁的安排合适，对整体社会、市民出行和港铁和铁路安全都是好事。被问到会否担心公众活动会发生冲突，陈凡话，全港700多万人都是一家人，希望大家和平和理性进行有关活动。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在国庆70周年酒会致辞，提到近月部分激进示威者持续和不断升级的行动，包括非法集结、纵火、袭击市民等，破坏秩序、冲击法治，令出现下行压力经济，雪上加霜，广大市民对陌生香港感到震惊和伤心。张建宗说，市民迫切期望尽快走出目前困局，特区政府已经展示最大诚意，成立对话办事处，展开对话工作，深入社区，同不同背景阶层市民对话，希望沟通化解分歧。而第一场的对话会已经举行，行政长官和官员细心聆听市民意见，踏出重要一步。 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等四名民主派人士以个人名义承接民阵原定计划的游行路线，下午将由铜锣湾游行至中环。在金钟，政府总部、立法会和特首办外都设有大型水马阵，政府总部外部分水马就以金属闸门围封，水马阵内有警车和警员驻守。早前遭示威者掟杂物打烂玻璃窗的地方已经围起封锁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炎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有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优惠添，快啲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19年11月8日，计划及优惠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有啲掛住添，已經 掛住邊個啊？ 歐咯，佢就嚟今個禮拜尾開始去假期啊嘛， 受寵若驚啊！佢驚啊！你咁講， 咁啊向來咧，即係喺呢個我的享樂時代當中介紹嗰啲咧，都係。好嘢嚟嘅， 系多谢多谢，有一个 内容我唔知啊。 咁佢去完啊，放完假未？好似你咁得啫。哎呀，多课都唔知讲咩啊咁。 咁希望系咁咯，所以临放假前。用啲啊呢單嚇， 知道，好 啲啊， 打孖嚟啦！我介紹三樣嘢，但係都係同一個地點， 啊、 同一個地點嗰度發生嘅咁樣。咁但係咧，我頭先講開放假啦，咁我會去北美啦，即係根據、跟住彭爺嘅腳蹤咁樣，係啊， 去尋找我嘅足跡啊， 尋找彭爺 腳 毛 啊， 尋找佢嘅腳蹤。喂，不過咧，我喺度諗緊啦，已經要諗緊買啲咩手信翻嚟俾你哋、 哎， 因為其實有少少壓力嘅， 冇有壓力啊，不過有個開心，冇都開心嘅。 嘅， 又唔使买啊！嗱 ，Heidi 同我都先后去过嚟啦， 你哋有买喎、啊，都系啊！ 哎呀，我哋都系咁议嘅啫嘛， 系咁咁买俾我啦，买俾我啦， 唔使摘翻嘅，唔使摘翻， 要啊要啊要啊要啊，好意头啊嘛！ 不过咧，你有心思，我哋又好欣赏喎， 心意嘅嘢少少都够噶啦。 我都系老派人嚟噶，如果唔系点会叫阿奥啊？系咪先？系啊，好啦，喂，讲开咧呢啲老派嘢咧，先讲咧，今日话有三件事去分享啦，两件关于食嘅，一样咧就系关于睇嘅，咁啊，最后睇嗰个咧都几啱彭爷嘅，咁啊头嗰两样咧就系 睇景嘅。 唔关睇景事噶，同你嘅生活啊， 睇楼啊，梗系 都唔系 睇碟睇戏可能系， 都唔系。先讲咗啦，我紧随咧阿 Heidi 咧去咗嗰个尖沙咀新嗰个商场，咁、因为咧有嗰啲睇戏场啊，咁通常咧都系9:50咁样开咧，咁譬如我接埋屋企人啊，跟住咧叽里呱啦唔够时间食嘢咧，就唯有落去佢底层嗰个 food court 嗰度食啦。喂，佢个 food court 咧有两样嘢咧，坚坚地、啊。 我谂嗰、那个。嗰度嘅 food court、 啊、 都唔係平民百姓嗰種 food court 啦， 喂，你哋咧如果貪快有陣時，你知電影咧，譬如你睇10:00，你得翻咧半個鐘頭快速食嘢咧，咁你又唔想食劣食或者求其食嚿飯團啊，或者求其喺 supermarket 買嚿嘢食咁樣咧， 雪糕。 啊，唔系啊， 我会啊， 哦，你系雪糕，你系雪糕定 佢个反应 啊？唔 系 啊，系啊，我老啲啊，嗱，嗰老咧就系咧呢个 碟饭， 系啊， 唔系嘛？ 喂，有个碟头饭真系正，就系一个叉烧饭。嗱、哦， 喺戏院入边食叉烧 饭，唔系啊， 佢快食完上去， 底层嗰个food court，哇，呢个叉烧饭咧，嗱，我斋俾相你睇啊，佢咧系手工嘅叉烧，同埋咧佢劲嘅地方咧，佢系融合咗中国叉烧同埋日本叉烧，仲有流心蛋啊，系啊，因为咧你有阵时 中日合作， 但系够窿喎个叉烧， 你可以加强嘅，咁咁 OK 啦，想点啫？ 喂，佢快速， 我睇到张单啊，睇下几多钱先。 几多钱啊？ 我特登影出嚟嘅，因为我想记住 啊。系啊，又话特登影出嚟遮住个价钱嘅。 系咯， 唔系啊，我影咗个牌啊，因为 嗱咁、啊、样 睇个卖相咧，就60楼下我就觉得抵啦。 咁唔得，咁唔得，咁唔得。78蚊，78蚊，七十八。 包嘢有， 包嘢有，乜都唔包。 有冇多饭啊？ 我冇拣多饭，因为我谂住快食咧。 多饭可能加1蚊。 但系咧，系饱嘅，因为咧，你本身广东嗰只叉烧啦，咁佢做得咧，都好得睇。 厚切，我见到佢系。 系啦，厚切，同埋手。工嘅，佢聲稱就係自己即燒即整嗰啲咁啊，咁、加入一啲傳統同埋一啲新穎嘅元素。 但係呢個鋪頭佢本身係咪都已經係享負盛名嗰種㗎？ 佢好似係第二間鋪嚟㗎啦，已經係係啦，第二間鋪嚟， 即係新派嘅， 係啦。跟住咧，佢嚿叫做日本嗰嚿叉燒叫角咩角煮啊，係咪？應該係咪？ 哦，即係佢煮嘅，佢係用啲汁煮出嚟㗎嘛？ 係啊，佢用啲汁煮出嚟㗎。跟住咧，哇！你咬落去咧係好多肥豬肉嘅。但系咧系融化嘅喎，佢都可以做到咧。你平时食拉面嗰嚿咁嘅叉烧嘅感觉，但又系一劈咁样上咯、 即系港式、日式叉烧 系啦。咁你话喂，彭爷咁样， 仲有溏心蛋系嘛？ 系啦，仲有溏心蛋。你话喂，咁都唔够饱，咁你仲 多 饭 咯？ 系啦， 重点系多饭 啦。嗱，头先讲啦，话 食死两串要多饭。 O K 嘅 ，O K。同埋嗰个豉油汁咧，几好嘅，几好啊吓！呢、這个甜豉油啊吓、可以配置一个甜豉油。 60蚊唔得。 78啦， 咁啊，听埋78都 OK， 因为有日式叉烧，又有个流心蛋， 同埋嗰个位置咧，人哋新开系咪？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都 好啦，帮衬下啦。 系第一样嘢啦，跟住咧喺同场嗰度啊，我屋企人咧就唔食啲咁老嘅嘢 ，lady 啲噶嘛，系咪先 ？Food court 有咩 lady 嘢？ 喂，劲喎，呢个咧真系咧。平衡時空相遇，話說咧，我就同屋企人啦， 揾佢做 sales 啫， 咁鬼浪漫。 咁嗰陣時咧，度蜜月，咁啊去巴黎啦，咁去巴黎咧一間好享負盛名嘅牛角包咧，就排曬隊。喂，原來開嚟香港，我真係唔知喎。 咦 ，OK 喎 ？A 字頭嗰間咧喺巴黎咧香榭麗舍特度嗰度咧，我永遠噏唔到嗰個名噶。 我好欣賞你呢個讀法，我好欣賞你呢個讀法，係任何人都會讀到咁。咁咪神射咧？ 总之咧，嗰度咧有一间咧，法国嘅牛角包铺咧，系啊，都系享负盛名，你要排晒队。佢嗰牛角包咧就唔系一层层嘅，佢皮中有皮咁样嘅。嗱，又影低咗相咯。 真系做到 佢系咪入 边 有好似三文治咁样夹啲嘢？ 冇夹噶，佢斋甜嘅，有一个系叫做芝麻味啦。咁我买咗原味嘅，同埋咧有一个咧叫做 朱古力味，喺入面有少少流心嘅咁样咯。咁都哇呢、這个你真系唔讲得少啊！呢、這个包真系好贵。 你屋企人淀粉贵唔怕咩？ 系，但系好贵呢个包。 四十蚊 系啊，四十蚊一嚿。咁咧佢买两条包咧，贵、过我个叉烧饭。 系、 我真系崩溃啊！ 你系要打 对呢啲 有排揾嘅， 系 但系供养佢 系份 friend 啫嘛。 系啊，佢真系写住 Paris 嘅。最主要系最紧要系咩咧？做戏做全套，好似小白话斋嗰啲咧，啱啱嚟到香港嗰啲拉面铺咧，点都有几个咧，李康煎啊，日本人喺门口咧讲住，算唔算？ 唔好理佢喺日本做咩。 呢个有法籍嘅面包师傅喺、 大佬有两个法国人喺度喺个面包工厂嗰度整面包， 咩师傅咁样，大佬 你即会 OK 即系你喺 food court 嗰度，男仔揾到你嘅麻甩嘅 friend， 女士都有啲咧，好似你感觉上系精致嘅，但系食得饱， 时尚咁。 仲有一样嘢，如果你咁啱入停车场咧，有一啲位咧系向正呢个 food court 咧，你其实系直入噶，系啊，嗰几个位几 好方便。 我記得 買完即走。 如果你揾到位嘅話， 係啊，所以都係開心嘅。咁啊，各取所需啦。男人有男人嘅懟個叉燒飯啦，女人有女人咧可以食過呢啲酥皮牛角飯。 其實大家都係使咗80蚊到啫。 同埋彭仔，你會揾到雪糕嘅，喺嗰層有正雪糕。係 啊係啊係啊，幾得意啊嚇！ 差唔多。 咁好啦，嗱，頭先阿彭爺話：喂，一個叉燒飯加一個酥皮包夠唔夠啊？咁啊唔夠。 咁啊夠啦。 咁啊仲 夠啦，咁樣食飯。 食嘢滿足到啦，買嘢未滿足到彭爺嘛。 咁啊係。 帮你谂埋嗱，因为咧 嗰度嗰间来自纽约嘅铺头咧，我都经常帮衬嘅，喺纽约嗰度 系啦。嗱呢个咧， 我都俾佢咧 买 我买过一个佢都好著名嘅一本书，打开系一盏灯嗰只嘢咧。 嗱，我讲多少 翻嚟香港坏咗咯。 系啦，嗱，彭爷咧当然系好知道者啦。咁但系咧，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唔知彭爷你讲咩啊？我虽然知道你成日去 New York， 话说咧呢一间咧就系现代艺术博物馆啊，就系 MOMA， 即系 The Museum of 系啦 ，MoMA 咁样啦，系 识叫 MoMA Modern Art。我唔識叫嘛。嗱，喺紐約嘅館內咧，就有好多靚嘢嘅，譬如咧梵高嘅星爺啦，咁啊畢加索嘅呢個阿維隆的少女啦，咁呢啲哇藝術人先知道嘅嘢。喂，這個全亞洲最大嗰個咧 design store store 咧就嚟咗香港，就喺呢個商場嗰度。 我有聽聞啊，但係未去拜訪。 係啊，你應該去洗一下唔少錢。 佢個入口咧就正正係我上次介紹靚靚嘅花花餐廳隔離嘅啫，可以去買啊。 我就会如果是攞在外国的经验呢，呢间铺头呢或者呢个品牌呢，佢其实有好多系同屋企嘢有关嘅设计上嘅。即系譬如一嚿木摆喺度，原来佢翻两番变咗做一个生果架，生果盘嘅架，又或者有啲好得意设计嘅开罐头刀啊， 即系艺术得嚟系有实用价值，系 practical 系啦， 耳筒变苏跑嗰啲嚟， 系啊，差唔多系啦，耳筒变头盔啊， 系啊， 唱片变太盘啊， 系啊，就喺呢度可能揾到啦， 系啦，咁啊好多呢啲咧新奇嘅一啲设计咧，可以喺呢度入边揾到啊，喂不过咧真系唔系有钱人咧唔好乱咁使钱， 但系你中唔中意？间戏院啦，你去睇戏你中唔中意啊 ？Heidi， 我上次就几中意。 戏院咧，我真系中意嘅。不过咧，我一定要高举阿彭爷多一下先，因为咧我入去咧呢个 MoMA 嗰度啊，啱啱学识读啦，我都唔识读啊，真系叫 MoMA 啊。我睇咗个钟啦， 冇埋啲 friend。 咁我屋企人咧，我屋企人咧， 香港啦， 我屋企人又攞住个钟啦，话哇呢个钟几靓咁样， 系咪一嚿木咁样噶？ 哇，一嚿黑色嘢， 系。 黑色咁样啦，成嚿好似积木咁样，黑色一嚿嘢啦，咁样嘅一个钟啊吓。咁我谂住，喂，俾你开个价几钱啦？即系1000蚊好咩？一个钟啫，一个时计啊，系咪先？ 1000零蚊啊？ 2600。 85000蚊， 哦， 好啦，咁 我冇，我都冇见过啊呢个。 跌落地下。 85000蚊，好啦， 买翻嚟摆喺二台啊，彭爷。 你嗰位屋企人好识拣， 睇佢拣咗 O 就知啦。 系啦， 系啦，多谢多谢啊！ 蓝筹之中嘅蓝筹啊， 系 高息啊。 咁我即刻揾翻，喂，乜嘢来头啊？80000几蚊买个钟。真系你送俾我，我都唔受唔起。 系咪佢会变咗个电饭煲煮饭？ 乜都冇，佢真系单纯一个钟嚟嘅。只不过呢个设计系嚟自咧呢个瑞典，而且攞咗设计比赛冠军，咁咧将咧24个钟头咧拼成一体，咁啊又冇嗰啲金啊银嗰啲嘢噶，纯粹系数码咁样显示出嚟嘅啫。咁啊普通一个钟其实 80000蚊。 好劲、啊！ 每一分每一秒都好有， 因为我知道呢、這个 摸下都劲啊，大佬！ 佢里边都真系好多系卖钟嘅， 系啊！ 佢有一个得意嘅钟咧，系会 link up to 你嘅手机一个 app 咧， 应用程式 系啦，咁佢就会变唔单止一个钟嘅，佢可能系一个幻彩灯啊， 唔知系咪呢一个啦， 有字可以 message 打出嚟啊， 有冇激光射出嚟咁样？ 枪啊！ 冇啦，敏感啲，讲呢啲响落嘢啦，系啦，冇啦，冇啦， 唔系好夸张，成个 mirror ball 咁样噶嘛，而家啲钟可以整到， 佢差唔多系咁样啦，不过佢唔系线，佢唔系放射式咁样射出嚟，佢系自己走动啫， 系咁啊， 就唔知道有冇得卖啊， 系啊，真系要你要调整下， 都系千零蚊嘅啫，港纸， 我买未啊，$80,000一个钟啫，头先 真系港纸定系 yen 啊？ 真系港纸，真系港纸 ，yen 都 OK， 狠啊嘛， 咁风趣嘅最 系。咁啊，跟住 挂住个手 表啦， 系啊，讲完啦，喂，大佬，我入到去攞起个钟$80,000，我都即刻走啦。 不过咁样，嗱，今日咧，你听完实好想去咧。今日你知某啲商场 系冇开嘅， 今日系冇开嘅吓。 唔系呢个好似有， 呢个有开， 冇啊， 呢个都冇啊。好，同大家 check 翻。头先讲咧话戏院咧，所有嘢都值得赞嘅。我觉得戏院金碧辉煌靓，最紧要咧系有酒饮。 咩意思啊？ 佢有个酒嘅吧， 有酒吧。 啱小白，因为系啊，除咗个戏院咧，我好中意入到去咧。你去每一间，即系你收咗飞啦，你咪行入去每一个院嘅。其实佢入边嘅陈设咧，你好似入咗个嘅 castle 一个古堡咁样。哇！啲走廊好阔啦，同埋系好型噶。 点解会啱小白嘅？你话 型咯？ 因为唔系， 唔系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快讲？唔系呢两个字， 唔系咁简单。因为咧，你平时入去啊，梗系小食亭嘅啫，系咪？系咪？佢系有个咧，好似啲 wine bar 嘅。你系喺嗰度入戏院之前，你可以饮两杯啊，好似头先。 同埋咧，佢唔系单一个，佢有 cocktail， 有sake mix 出嚟嘅 cocktail 啊，跟住话有一杯斋烈嘅威士忌啊， 几万蚊一杯噶嗰啲， 几万 yen 啊。戏院平民啲嘅，系大众化价钱。 有啲似啊，喺啲剧院咧，睇完中场休息嘅时候，你出嚟咧都有啲有个小酒吧 ，intermission 嘅时候咧，俾你饮下嘢咁样， 似系咁 嗬。系啊， 边套戏会有咁样嘅？ 冇噶，冇噶， 你出去应该你自己俾。 换到你行出去嘅啫， 唔系咁你有阵时有啲戏系可以配酒噶嘛，即系譬如 Woody Allen 嘅新嗰套 New York 嘅戏咁样，你睇 Woody Allen 咁梗系有杯酒，有杯红酒咁样攞住，系劲啲嘅， 好易倒泻， 系啊， 即系行入去睇戏个位，你都觉得啊好型， 系劲啲嘅，系劲啲 ，Manhattan 咁样， 系似你啊，小白都系 点啊， 型 啊，型 啊，型啊，型啊， 好啦，今日咧都拣咗一首咧属于我哋成长年代嘅歌啦，电音啊 ，Pet Shop Boys， 喂，仲唱紧 Pet Shop Boys 大佬，系啊， 又嚟。 又嚟咩 Go West 系咪？又嚟香港？ 咪又嚟香港嚟过啊！ 系听听佢啲新嘅作品啊 ，Dreamland。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国庆日，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阿何太系咪啊？ 早晨何太， 早晨， 早晨，你好啊何太， 好啊， 系今日呢个红日假期俾你霸到啊！国庆日可以做个点唱， 好、啊、幸运啊我， 会唔会系同祖国祝贺啊？ 系啊， 真系 啊，哇，系咁啊好啦，诶、你帮我讲埋啲心声出嚟啦，系讲嘅， 今日系我大姑奶七十岁生日， 咁、哦、真系七十，数字正确， 系与祖国同步， 系啊， 一齐进步吓、啊，好嘅，咁啊拉阿姑奶，唔系拉姑，阿姑奶七十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青春常驻， 系、啊，咁啊另外仲有冇啊？ 有啊，我先生17号 啊，今个月 系啊，今个月十七， 即系姑奶，即系你先生同埋佢家姐咯，其实系 咪啊？ 是啊， 嗯，哦，咁啊，两位会唔会夹埋一起做生日啊？贺下佢啊？ 都冇啊， 分开做啦。 系啊， 嗯，咁啊，有冇咩祝福嘅说话？生日啊，两位寿星公吓， 寿星仔女 系啦，仔女 系啦，我祝我大姑奶身体健康啦，因为年纪大咗啦，都身体即系各样嘢都系比较会差少少嘅，咁啊佢只脚 系 有痛嘅， 系 啊，咁啊变咗希望佢脚唔好痛啦，因为佢都好中意周围走嘅，去钓鱼啊嗰啲咁样，希望佢只脚唔好痛咁。又可以因 為 去 釣 魚咯， 哦，釣魚哦，幾靚，即係佢個人都好有耐性喎，咁樣。 係啊，嚇，好好噶。 嗯，咁啊，老公咧，你老公咧？ 我祝佢身體健康啦，希望佢快啲唔使食藥，就係大家都開心啲啦。 好啊，老公中意玩乜嘢啊？捉墨魚。 系我同家姐钓鱼， 家姐钓鱼嘅时候， 佢都中意钓鱼嘅，不过因为佢唔系咁多。变咗就少同家姐咧，啱啱上一次嗰个中秋节就翻咗去离岛钓鱼，都钓咗几多下噶。 哇，系啊！如果你话是第一个咧，系即系烹饪高手咧，就啱啦。钓完啲， 啱啊！我大姑奶烹饪好叻噶。 哦，一钓完就即食即煮， 系即捕即戒，正啊吓！ 即捕即戒， 即戒啊！ 好敏感啊，好敏感啊！ 我平时都系用呢个词语啊，因为有啲朋友钓完鱼咧，去嗰啲船 P 嗰度咧，船 P 嗰啲钓完鱼，喂，即刻烧咗佢嚟食啦，墨鱼嗰啲咁样系咪？ 尴尬，好尴尬。 好啦好啦，我收翻头先嗰句说话啦，咁样好啦。 咁何太啊， 都有屋企，所以。可以钓完鱼就喺屋企食咯， 哇，好有风味啊，肯定好有风味吓。 离岛又 系啊，望住个大海食真系好正噶。 哇，你好啦， 你有间屋喺离岛啊。 下次晨光出勤，我哋可唔可以去嗰度探下你啊？ 咁啊可以啦，下年晨光拜年团。好啦，你哋去啦，咁样我喺电台坐阵啦。 嗰啲会整两兜咸鱼你攞翻屋企。 系点啊？ 就入去揾我个侄仔嘅。 哦，系咪啊？好，咁我哋会同你再联络噶啦， 好 唔 好 啊！ 真系 讲到咁威啊嗱， 系啦，我哋就晨早搭船入去孝敬 阿侄仔。 哎呀，阿侄仔好威系咪？ 去到唔好令我哋失望喎， 唔会， 应该唔会嘅。最紧要开心系咪啊？ 系啊， 系啊。 好嗱，阿何太，你啊叫我拣只歌啊，咁阿彭姐话你啊拣咗一首咧，都希望系啱今日啦，呢个国庆日啦，咁啊同时亦都咧系相当热闹嘅一首嘅歌曲嚟嘅，咁系拣咗黎明嘅歌啊。 好，一齐听一下啦， 全日爱啊！ 哎呦，好啊， 所有嘅爱啊，送晒俾你啊，屋企人啊，生日嗰啲啊， 好啊，多谢， 拜拜， 拜拜。 全日爱，全日爱，离合满意接力赛，谈论爱，愿意。 揈曬頭髮咁做咩啊？朱海婷， 好 high 啊！唔眼瞓啊！ 啊，真係啊！ 開心啊！ 民歌起舞， 哇！原來呢歌頭段係有呢個 國歌 㗎 crossover 喎， 冇錯啊！咁咪啱咯，國慶嘛，今日 係咁啊啱啊嚇，揀咗一首好嘅作品，嚟自咧 黎明 《全日愛》係啊。 咁我哋今天咧就晨光第一線喺呢個假日嘅工作亦都完成啦，任務完成，接力嘅咧有風騷快活人，明天見， 拜拜。